稍后渐转天晴，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91点，跌259点，成交金额33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8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9点，跌51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1蚊，跌13.4；阿里巴巴133.2，跌3.9；斯摩尔国际45.5，升4.6；美团265.8，系跌8.2。京东集团350.4，跌8.8；盈富基金24.8，跌2.6；恒腾网络3.4，升5.4；恒生中国企业89.6，跌2.2；药明生物102.7，跌3蚊。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2，英镑10.441，瑞士法郎8.358，澳元5.636，加元6.136。新西兰元5.417，欧元8.758，每百日元对港元6.7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946。港金现价报16,810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56，买入系1,810.63美元，卖出1,811.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九龙太子道东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啦，咁而家咧就只系影响到太子道东天桥去旺角咯，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带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咧就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啦，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劳压道。域多利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大口环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碧海角对出。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乔家的儿女》。 人生可发生。 饰演乔二强嘅张曼玉就咁样形容乔家二哥啦。 因为年纪差距，我跟师傅的恋情遭受家人的反对，然而我却从未忘记所爱的人。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18/22，二台好日子。 我是夏妙贤，我在二台的时间除了主持中文歌集，还有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最难忘的就是可以访问中村雅俊、松田圣子和工藤静香。想回这些日子就好像是昨日的事，现在就要交棒给小白白元浩。 多谢你啊，喵姐，我已经由小白变成大白，做埋人爹哋添啦。但是对日本歌的钟爱始终不变。 咁等住听你的天空海阔啦。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 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沟渠游出大海真的可以好危险的。 为上有的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愿没气息的人从来不惧忧今，伴着勇闯新世界，变靠变靠灵魂，人未揭开新现实，仍旧仍旧脱身。 泳儿的海洋系列今次歌曲的概念是来自他以前一次潜水的经历的，当时他因为装置失灵上不到水，以为自己会死的了。情海中为爱人下沉，犹如海底中的挣扎，同样可以令人葬身其中。 大爱多深，抱住我可以死可以生。 作曲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 Ricky， 监制 CN Groovy 冯咏琪。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泳儿沉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冇错，日子过得快啊！星期二嘅早上，早晨，我系梁继章， 我系红色火灾瑞。 你系咩啊？ 星期二，唔好嘈啊！星期二20度以下嘅天气，我有20度以上嘅热情。 咁系乜嘢？ 咁你系边个啊？ 哎呀！ 你叫咩啊？ 你叫咩名啊？ 热情强。 OK， 有几热情啊？不过你都几热情嘅。网上有啲人中意睇你嘅睇跳嗰只马舞啊，吓唔知啊，自己上网睇啦。 嗰个特技嚟啫， 特技嚟嘅。 今日咧，其实咧就是、即系预先张扬咗比较凉嘅。但我再睇翻呢几日嘅天气咧，其实真唔系凉好耐。唔讲个冻，我唔用个冻字添啊，凉啫，我觉得。 凉几多日啊？ 10度以下先叫冻啊嘛。 今日就 系啊， 同埋今日最高都会升翻成19度至20度噶。 冇错。 系啊，即系其实真系朝头早你起身嗰个零两个钟，你或者有啲冻意。 好享受咯， 系啊。好失望啊！ 即刻着羽绒 一瞬即逝啊！真系 一瞬即逝噶啦，冇噶啦。 我都谂紧而家卖衫嗰啲咧，冬天衫点算？ 哦，好难搞啊！ 唔使搞噶啦。 几时卖咧？ 我覺得應該一年四季都有咯，即係好似有一啲嘅冬天嘅，即係冇冬天嘅地方，佢哋都會咁噶。 係 啊，其實佢哋都有被褸啊，都有冷衫。 自己翻屋企開冷氣著。 但係佢哋可能會有啲 occasions 會著到嘅，係啊。但係其實佢哋一年四季都有呢啲咁嘅嘢。 係啦， 係啊。 你哋幾耐冇將你嘅冬天厚褸著上身啊？ 不如咁講啦，厚褸我有嘅，我有時候我喺屋企嗰度都會係咁以扮下，因為我屋企都還可，住喺好比較新界北部啲嘅地方，咁所以其實今朝早起身嗰陣係真係有一下覺得。哎、真的要加多件衫啦咁嘅，但系出咗门口就觉得，哎、要除啦咁咯。唔系啊，即系路揸车翻嚟，你会感受到嘅就系喺你住嘅地方一啲新界啲嘅地方，同埋嘅就系市区嘅地方，系两个温度嚟嘅。 我知啊， 同埋咧好多嗰啲大厦咧，即系办公室啦，我讲嘅，第一翻到去咧，基本上就算唔系暖气都好啦，但 系 个室温其实基本上系容不许你着厚褛， 冇错，要着 bikini 噶。 系啊。 咁好，边个？ 边个？边个公司啊？请唔请人啊？ 请车啊！开行暖气开到30度， 我哋即刻去啦！ 我送外卖。 哎，早晨，早晨。15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5%。不过呢个体感咧就好似冇15度啊，我自己觉得啫吓。 点都好啦， 都系要提你着紧多件衫嘅。 冇错，尤其是系朝头早同埋夜晚黑嘅，始终咧都系会凉啲嘅，保重身体。 开始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有呢首。Every breath you take, every bond you break, every step you take, I'll be watching you. Every single day, and every word you say, every game you play, every night you stay, I'll be watching you. Oh, can 嘅早上吓，今日天气咧多云，天气清凉干燥，稍后渐转天晴，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强风，未来数天早上清凉嘅，日夜温差比较大，小心身体，千万不要着凉。听紧系香港电台 Radio Chip 风 show 嘅风 show 快活人，直至下昼一点，陪住你哋有我哋三个。以风水命理角度睇咧，小弟呢排咧就有少少黑嘅。 点解？点解啊？ 我琴日咧又发生个家居意外咧，咁嘅样，唔知你哋有冇试过啦？ 头损咗。 啊，你咁好眼嘅，系、其实系肿咗，琴日肿起一嚿嘅。 哇！ 咁咧就咩事咧？咁就喺呢、這个浴缸淋浴，即系嗱，我浴缸我唔中意浸嘅，因为咧我觉得好嘥时间啦。咁所以我通常企喺浴缸嚟冲花洒嘅。 几多个人企啊？当时？ 十零个到啦。 系、 因为我叫埋街坊啊，叫埋阿黄太啊，啱唔啱你啊？你个人你生性淫贱，你讲啲嘢讲咩嘅啫？ 我问下啫、 啊，但系你又要同佢 冲凉噶，一个人冲噶啦， 都唔系噶，食嘢嗱，系 啦， 系咪？ 听到未啊？ 好啦，好啦，好啦， 好开心，我好中意。 叫埋阿张太啊，陈师奶啊， 佢哋唔得闲咗， 垃圾你婆啊，咁过晒嚟好唔好？好啦， 系 啊，几好啊。咁咧就你有冇试过？好低能咁冲咗啲水入耳仔啊？ 有。 系啦， 洗头有时 唔系呢个只系一个祸根啫，我只系讲。于是咧，我就好似啲老人，即系啲上一代讲咧，就跳啦，即系希望跳翻啲水上。 你喺浴缸跳啊？唉，好危险啊，老友。 系啊， 你继续讲啦。 咁跟住你唔会跣低咯，跟住冚落去。 系啊，跣咧就 好危险啊， 仲要赤条条咁跣。 咪咯，哇，咁到边度你啊？几惨， 我都未点算， 几痛啊！ 系啊， 所以我讲压。右边咧就撞咗埋嗰个热水炉个掣啊，嗰个圆嗰个大嗰个好大个突出嚟嗰个掣， 个拧嗰个掣啦。 冇错，哇！当时嗰个感觉系 你晕一晕添啊， 晕一晕，同埋我喺度谂系咪爆咗咧？咁样即系会唔会砰砰声咧？即系 通到 都冇，好彩冇，不过就肿咗咯，即系成嚿一个蛋咁样。今日叫退咗少少，但系你都睇到系咪红晒？ 损咗 系啦，咁所以都提醒大家，即系原来有时咧，即系呢啲嘢咧，你谂住诶跳几日蹬翻出嚟冇所谓啦， 你梗系唔会喺里边跳啦。 放心，唔会有啲咁嘅事噶。我觉得如果你万一有啲咩事，我谂消防员哥哥嚟救你都会笑你。 系咯，先生你做乜嘢嘢啊？ 跳噶 Michael， 有咩好笑咧？ 你仲细， 佢有条水喉，我有水喉。 因为其实我觉得耳仔入水咧，我唔会用一个咁样嘅方法，你唔会咁样蹬蹬蹬。 哇！咁你用咩方法？ 我会蹬，但系一定系会蹬咧。 我唔会蹬，我 会 出嚟，跟住佢就系会搵毛巾索佢先到，唔得啊！ 因为有啲佢入咗夹，入咗底层咧，你撩唔到噶，伸唔到咁入噶。 咁你都唔系会喺嗰度跳 啊？系啦，太危险啦！ 我 依家谂起都好惊， 点解好惊啊？ 因为我都试过我 断嗰条肋骨咯， 系啊， 你嗰条肋骨， 佢嗰条 pen 骨系俾人打嘅。你 左边定右边先？ 你冇扮啦，我觉得听多数都系俾人打，有阵我打断啦，听多数你都系 就因为张太嚟冲凉， 肯定啦，张生打断嘅。 哎呀，算啦，过咗去， 你出翻简， 我写咗悔过书嘅，应承唔讲嘅呢件事，密封十年。 我知， 不过系嘅，即系我谂翻系嘅。当时咧，因为我感觉太唔舒服，同埋我以为三四下就会。即係可以令到佢流出嚟，咁我咪 系咯，咁、嗯、有时有啲，如果你知道会有一啲唔好嘅事发生，你梗系唔会做啦。但系你喺嗰刻，你冇嗰危机意识咯，我只系咁。 冲凉嘅地方真系好危险， 系咩？ 我试过洗头咧，就系挂嗰个花洒头咧，挂唔正，砰跌落嚟， 系 掟嗰只脚， 再上少少嘅地方， 哦， 报废啦，以后就 就 废废咗，废咗啦。 你讲你个菠萝盖啊嘛， 系啊， 就废。掟到啊！ 咁 惨啊！水龙头掉到你， 水龙头都睇你唔顺眼啦！ 水龙头打到另一个水龙头，边个水龙头赢你谂到啦？ 系啊，边个赢啊？咁样 边个赢啊？ 系啊， 大 哥 水龙头赢细啊？边个 我冇赢 啊！大家都冇赢系咪？大家都 咁好真系好痛喎！咁 好痛， 好痛啊！抵死！咁你点啊？我想知之后 咧，黐翻啲 O K 胶 咯。我真系觉得我只好凉薄。 咁你个水龙头仲用唔用得？ 黐翻啲 O K 胶。 喂，而家系咪滴水嘅？ 边个水龙头啊？边个水龙头先？ 煲 都系黐 O K 胶。 唔系， 你挂上上边嗰个咪买嗰个咯。 冇，佢冇烂，挂唔正，佢跌咗落嚟就 系咯， 系咯，即系佢硬正过你自己水龙头。 转上硬过我啦。 即系呢啲咧，有时咧，你真系。伏一声，两秒就会发生。 系啊，嗰下 加个意外，两秒就会发生。 有时唔单止系咁啊，有冇试过就系你个浴室你无端端唔知点解个有两滴水喺度 线啊！ 你一行落去嘅时候，可能你而家到冬天啊，你着嗰对袜啊，行落去线一下，哇！好彩企得稳咋，若果唔系就一 定挂。 我讲另一个更加严重嘅家居意外，你听啊！咁咧嗱，大家有冇用过屋企一个座台嘅？撳佢會出熱水嗰啲叫做暖水熱水壺啦，熱水添啊，唔係暖水，熱水壺 滾啫嘛。 撳佢就有啲水，嚟沖茶又好乜都好啦。咁嗰次咧，我就嫌咧望佢啲水唔係好清澈，我咧就想成盆熱水倒咗落去嗰個蒸盤，再換嗰一盆。點知咧，我手線拎起嗰啲成個熱水壺咧一線咧，倒曬我自己個身度。 哇！ 熱水嚟嘅嗰啲係 倒咗你邊度啊？ 你個身嗰度有冇個地圖啊？ 哇！係 嘛？ 我個水龍頭慘嘅你睇啦。 哇！你倒落個水龍頭啊？又係 身啊嘛，下半身啊嘛， 係嘛？ 我個水龍頭慘佢啊，佢都係坑一下咋。我條綠熟咗啊，大佬，真係熟能生巧啊！而家 打邊爐啦。 係啊，唔係跟住即係咪要飲啲熟油豉油食？ 涼薄就係咁嘅意思。This is the definition of 涼薄。唔係 咁點啫？你哋兩個而家仲～生我喺度，咁咁讲个笑算咯， 仲惨过死啊， 系咪？ 系啊， 唯有就系话叫大家就是、家居意外咧，系真系要永远小心嘅。你够谂唔到嗰阵时候讲紧，可能系一条嗰啲咁嘅即系拉嘅窗帘嘅绳。 哦， 小朋友你搞唔到嘅话，佢都可以系咪前颈啊等等， 啊、 你真系唔知噶。 你知唔知 咧？最好小心。 B B 杀手啊，有一样嘢系叫 B B 凳。我睇过以前外国一啲文章， 接嗰啲 夹佢啊嘛， 接嗰啲啊， 系 啊，系非常之危险。 危险啊！ 以前啲接台都系啦，我哋细个嘅时候搵嚟做功课嗰啲啊， 我知啊， 咪一样有家居意外， 而家有 即系 有 安全室咯。 但系嗰个安全室好，通常好快烂嘅。你哋有冇试过烂？ 边啲安全室啊？ 咪接台嗰啲安全室 咯。系啊，佢会有 好容易甩头甩骨， 即系帮你踢住佢之后，跟住你唔会可以反同埋接埋一齐。 如果有小朋友屋企咧，更加我唔知你应该冇呢个经验啦。就所有嗰啲方角台咧，呢啲咁嘅角咧，全部搵嚿 胶 贴，即系 好丑样个嗬。 冇办法，冇办法，呢啲都要即系 in case 佢一跌咧，冚埋咧。起減低嗰個叫做傷害。 哇！你冚落都幾幾， 因為小朋友好容易噶嘛。 唔單止小朋友啦，你哋自己有時，我哋自己有時都試過啦。 大人就唔使咁驚嘅嘛。 有時有好多嘢，我覺得我最驚係乜嘢咧？係你有冇試過？譬如話咧，個腳趾尾無端端唔知點樣啦，喺嗰個sofa 嗰個位嗰度踢一踢， 好痛， 係咪好痛？係 係 係。哎呀！有冇同感呢？ 我諗起。 佢唔至於死，但係你覺得好痛。 照計咧，阿馬老師啊，你應該好多家居意外㗎。你個即係你個人咧，成日自己行路都棘親。我有一次又係啦，翻屋企，因為咧屋企人未起身，朝頭早嚟嘅。我仲記得我落去游水，游完水咧即係八九點嘅啫，游完早水啦，閂門喎，屋企道門一閂，咁我唔想佢砰一聲啊嘛，揾隻手攔一攔。點、知咧佢道門嘅力量大得滯啊，我攔唔到啊，佢係夾住咗我隻手，跟住我掹翻出嚟嘅時候。望住睇住一路变蓝色，即系嗰入边啲血咧流紧出嚟，亦都系另一次嘅家居意外，好辛苦。 你小心啲啦，我觉得佢特别多呢啲嘢噶，吓 我都多， 佢应该多嘅，佢应该多。 但我听 Michael 讲嘅比较多，即系佢基本上好似差唔多系每一日佢都有。 真 系唔系真系咧，你或多或少你梗系会有呢啲咁嘅嘢，系啦。今日你原來就冚親個頭啦， 係啊，見到好痛啊！阿 Joy 你好似冇乜啲意外， 我比較少，因為我好小心嘅，係啊，我好小心。 但有啲嘢唔到你。 小心噶， 唔够力唔 关。好啦，我问翻你啦，头先我讲个 case， 冇你哋咁密集咯。 你要拎起嗰壶热水，拎去倒，因为好重好大壶，因为成尺几咁高，你要好重噶嘛，里面全部啲热水，你要捧起。行过去倒落个星盘，你会点处理啊？ 嗱，佢头先个动作咧出卖咗佢啦，佢系两只手夹住个壶嘅， 系啊， 睇个动作， 系啊， 佢有个柄有个抽啊嘛， 咁你要倒啊嘛，你个手喺上边， 咁你咪将佢攞咗个星盘嘅， 你就咗个位 噶，开嗰个上边个盖先至倒咯， 你一定唔会夹住， 先后 夹 住嘅嘢咯， 有少线手，因为佢系嗰啲光滑嗰啲质地嚟， 系咯， 都系要小心， 呢啲嘢就要小心咯，同埋呢啲有危险嘅话，我会俾其他人做， 咁就冇事咯， 所以你见到我。 咁佢个水龙头仲喺咪度啊？ 即系晨早冇咗啦， 都系办法。下次喂，快啲帮我手，你嚟做，都系你啱。 系 好，早晨10:25，我哋有呢一首歌。 So you go again when the leading man appears. Always the same thing. Can't you see we got everything going on and on and on? Every time you go away.Of me, peace with me. Yeah. Every time you go away, you take a piece of me with you. 10:29，听紧风 show 快活人啦。咁今日咧有唔同嘅环节啦，除咗一阵间我哋继续会有呢一个网上连之外咧，11:00之后我哋今日乜都讨论去，系啦。咁今日话题咧就系讲下啊，其实咧有时咧我哋都有啲私人想买嘅东西啦，私人嘅爱好啦。咁但系咧身边嗰个人咧，无论系男朋友、女朋友、老公、老婆都好啦，可能有时都会有啲嘅意见啦，或者 唔准买， 唔准买。我唔准你买，诸如此类。唔知有冇试过咧？ 有啦， 大家列出嚟讨论一下嘅。 仲计计埋收埋咯， 收得埋嘅咩？有啲 都系有啦， 梗系有啦。 我以前啲鞋系从来都唔会拎翻屋企嘅，会摆喺个车后边 嘅。今日有啲嘢唔知讲唔讲得，记得听好。十点半先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为方便仍然身在内地的已登记香港选民，可以在12月19日就立法会选举投票，特区政府作出一次性特别安排，在目前已关闭的香港边境口岸设立投票站，让这些已登记选民到场投票，而折返内地时无需接受隔离检疫。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说，因应新冠疫情影响，相信有不少仍然留在内地工作或读书的港人难以亲身返港投票，因此作出今次安排，今个星期内会公布详情。 投票站咧將會設喺我哋嘅邊境管制站啊，而且係嗰幾個已經關閉咗嘅邊境管理站，因為我哋唔想喺一個仲有人員往來用緊營運緊嘅邊境管制站又做投票站，亦都因為喺一天之內要處理一個數量可能大可能少嘅總體希望投票嘅內地港人咧。我哋需要預先進行一個登記嘅，即係話想喺當日喺呢啲特設喺邊境嘅管制站嘅一次性嘅投票站投票嘅人咧，係需要預先去登記，而且要講明咧佢喺邊個臨時嘅投票站嗰度去投票，等我哋作出一定嘅籌備啦。希望喺呢個禮拜內可以公布呢啲登記嘅詳情啦。咁其實關鍵位咧就係呢啲咁樣過嚟喺即日淨係投票，但係佢要翻翻內地嘅港人點樣可以豁免咗佢哋係需要接受14天嘅檢疫嘅隔離啦，或者係醫學嘅監察咧？咁呢個中央亦都係好願意幫手嘅，就希望能夠豁免到呢啲嘅港人。咁但係要做到呢一方面，又考慮到防疫嘅要求咧，整個投票嘅過程係閉環式嘅，即係話喺當日過咗嚟喺香港嘅管轄區裏邊呢啲特設嘅臨時嘅投票站裏邊投票嘅人咧，係唔可以離開個站，唔可以走入社區，一定喺閉環式嘅投票之後咧，就馬上折返內地嚇。 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访港，曾经到不同地方考察，包括机场和医院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本港只有一个国际机场，怎样分开处理内地和外地航班，包括处理机场的物流和人流，特别是涉及公司要分开两批员工，都是一大考验。另外，本港和内地对机组人员的检疫豁免安排有较大差距，內地在這方面較嚴謹，機組人員走入社區前需要有一定時間隔離，但本港未做到。他認為雙方能否有統一的理解或意見，要看專家交流有沒有特別建議。梁子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表示，如果通關，相信一定要用配額調節，預料初期配額不會太多，會優先給予有急切需要人士，例如商務及家庭理由。餐饮联业协会会长王家和估计，当局会在今个星期内公布食肆要全面使用安心出行，会尽量支持。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由于人手不足，食肆现时难以核实客人填写的资料，认为使用安心出行会较方便。他又建议容许食肆延长营业时间，以及放宽台与台之间的距离，令食肆能够放多些台做生意。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天气清凉和干燥，稍后渐转天晴，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快活人。好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咁啊，爱情本来呢样嘢咧就系个人嘅选择嚟噶啦。咁但系有人亦都咁讲，就系爱情可以系两个人嘅嘢，但系结婚就一定唔系两个人嘅嘢， 系 两个家族或者家庭嘅嘢。 赞成， 同唔同意咧？ 同意，非常 同意。 系啦， 身边嗰啲姊妹都有份参与添啊。 咩啊？关你咩事啊？ 姊妹啊，系啊，有意见嘅咩？姊妹， 嗱，你而家讲你讲嗰个咧，姊妹参与咧，即系结婚嗰日啫。 系啊。 但我而家讲咧，结婚系即系两个人走埋一齐一个家庭咧，就系话可能爸爸妈妈，即系两边嘅爸爸妈妈啦，或者甚至佢嘅闺蜜啊、好朋友都会加意见，呢个唔几好。 系啊，咁 样 算 啦， 处理处理啦，咁样。 我觉得家长麻烦啲，因为可能有机会你哋会住埋一齐咁样。 亦都有可能嗰个仔仔或者个女咧会听爸爸妈妈话，而令到咧嗰个婚姻会有阻滞。即系讨论区啦，有个男仔，佢系同个女仔拍咗多好耐啦，咁样样想结婚，但系带佢翻屋企咧，阿妈就话 唔中意， 分手啦，咁肥， 哦， 咁肥，咁有几肥咧？咁嗱，佢冇相嘅，不过咧，佢就形容佢女朋友系200磅咁样样，都几。都 OK 噶， 但系如果个仔系250磅，咪冇问题咯。 佢又冇讲自己， 系啊，由相识到大家一齐谂住要结婚嘅话，佢话一样都系咁样， 唔系咯， 系啊，即系冇受过嘅， 冇错啦。咁佢系好接受嘅，佢想结婚， 有乜问题啫？ 系啦， 系啊， 阿伯唔中意，即系阿仔个妈咪唔中意，好啦，咁于是咧阿仔就其实都想继续结婚啦，咁样样同女朋友讲，算啦，我哋静鸡鸡结。点知个女朋友话我唔中意， 梗系 啦。其实带完佢翻去之后咧，阿妈唔中意咧，佢哋已经系静鸡鸡咁样就两个一齐秘密拍拖， 系啊， 咁就唔带个女朋友翻屋企啦，咁就系咁样瞒住阿妈咯。阿妈唔知噶， 系 都唔知有个存在，啊，仲要同佢讲嘅就话阿妈，我哋分咗手啦， 系 咁样啊， 好仔两头瞒， 系啊，所以要结婚嘅时候先至会有问题出现啊嘛， 系啦，但系个女仔就觉得点解要咁神神秘秘啊？ 系啊， 即系点解我唔可以？ 我要佢知道我存在， 光明正大啊嘛， 佢就咁讲，我要佢知道我存在，我唔要做一个暗哑底，系啦，其实真系唔得噶。 冇可能， 其实唔得嘅，个仔太乐观， 唔得啦， 唔可以，就谂住个就即系谂住自己就系 结咗先算， 结咗先算。 你记唔记得以前有个 term 叫黑市夫人啊？ 我唔知啊， 有听过， 地下情 有听过。 黑市夫人即系唔见得光嗰啲啊，即系我觉得咁样样咧，个女仔好似唔见得光。 佢咪就唔想做呢个唔见得光嘅人， 低佢嘅身份。 不过我觉得男仔嘅出发点就系先结咗，再揭牌，同阿妈讲结咗啦，即 系 有啲叫做嗰啲叫咩话？以成吹 系啦 ，B B 有埋啦， 系啦，结咗咯， 系 咁咯。 我唔会谂咁谂，我觉得就系话，既然你系咁中意你自己嘅另外一半嘅，其实我真系唔觉得你应该要有任何嘅条件去拣你嘅另外一半，只需要你两个相处得好，你哋两个真心相爱就得啦。哪怕佢是男女、肥瘦、高矮、丑样唔丑样、乜嘢背景，呢啲全部都唔重要， 咩生肖都唔重要啦， 系咪啊？ 系啊。 同埋咧就系，既然你都已经谂住系咁样嘅话，你又咁爱佢，私底下其实你哋秘密地喺埋一齐交往咗咁耐，你应该好清楚，都想结婚啦。咁其实你都已经冇谂过你妈妈系会点样噶啦，或者你屋企人会系点样噶啦。咁点解唔好好地喺你结婚之前，我就将呢一件事讲俾爸爸屋企人听咧？ 我系中意佢， 俾佢知道嘅话咧，我亦都要结婚，系咪啊？唔需要理咁多嘢。我觉得咧，慢慢嘅话，你阿妈会明白嘅，系咪？如果你哋两个真系真心相爱嘅，你哋两个系开心嘅，我谂相信每一个父母都系希望自己嘅仔女第二次成家立室嘅话，佢幸福就得噶啦。 冇错。 如果你能够喺佢嘅面前嗰度表现得我同呢一个肥妹一齐嘅话咧，我嗱冇贬义啊吓，喺埋一齐嘅话咧，我哋系开心嘅话咧，你爸爸妈妈总有一日会明白。 不过担心嘅咧，就话如果呢个仔系真系好记阿爸阿妈嘅，阿妈讲嘅嘢佢好在心嘅咧，未来可能仲有其他问题嘅，譬如结完婚之后住边度啦，同唔同阿奶奶住啦，生唔生小朋友啦，等等等等，佢都会以阿妈嘅意见为 priority。 但系其实你已经秘密地同呢个女朋友，佢唔中意嘅，你已经喺埋一齐咁耐啦，其实实际上都已经。已经系唔系好理到佢哋嘅意见，你都要喺埋一齐噶啦。你应该为你自己嘅幸福着想， 现实 立嘅就 系 要去得到爸爸妈妈嘅认同， 系 啦，而去牺牲咗你 个老婆一世噶嘛， 系 咪先？ 系啊，虽然爸爸妈妈都系一世，所以我咪就系觉得，若果你真系要谂住要同呢一个女朋友结婚嘅时候，我觉得首先你要俾翻个女朋友个名分，系咪？系真系有存在嘅，我一路都同佢喺埋一齐，我哋而家谂住结婚啦，通知你一声。就算你喜唔喜歡都好嘅話，呢一件事都 係會 發生噶啦。 但有冇人諗過咧？譬如你哋有冇會諗個少少就係叫女朋友減肥啊？咁減到160，係嘛？ 唔會，我覺得咁樣你好唔尊重。 唔係，但係又咁講。

有个家庭主妇同三个小朋友第一次过一个冇爸爸陪伴嘅感恩节，因为佢嘅丈夫几个月前离世，而家两个比较大嘅小朋友仲患咗重感冒，最大嗰个啱啱先睇完医生，要喺床上面休息一个礼拜。出边又冻又黑暗，仲飘住蒙蒙嘅细雨。呢、这个妈妈唔知点算，好攰，屋企冇咩食物。佢翻咗佢嘅皮包，只系两块半，即系两个半。呢啲钱本嚟应该用到月底嘅。呢时候电话响起，系教会一个秘书小姐，叫佢去教会嗰度攞少少嘢，有人留俾佢。佢谂起都要出去买啲果汁同埋有啲热汤俾小朋友噶啦，于是去市场嘅路上就去咗教会一次。秘书小姐交俾佢一个信封，叫佢打开睇下。原来里面有两张买嘢嘅礼券，每张价值20蚊。这个妈妈好受感动，眼泪都流出嚟。于是佢攞住两张购物券，就去咗一个铺头，想买啲日用品。佢买咗14蚊多啲嘅嘢，将个购物券递咗俾个收银小姐。那个女仔拧转头睇咗好耐，都唔拧翻过嚟。系咪呢张购物券过咗期呢？于是呢个妈妈就话啦：，请问嗰张礼券系咪有事啊？系教会俾我噶，因为我一个单亲妈妈。如果真系有问题嘅，你话俾我听啊。个收银小姐拧过嚟，用好特别嘅眼神望住佢话：，哦，系啊，你买咗火鸡未啊？呢个妈妈有少少唔好意思，冇啊，冇买。唔紧要啦，我啲小孩都病紧，都唔食得。跟住个女仔又问啦：，你感恩节晚餐准备咗啲乜嘢啊？个妈妈更加唔好意思话：，我冇钱买啊。跟住个女仔就话啦：，嗱，唔好问我点解，我而家要你翻去攞一只火鸡，攞红梅酱、南瓜批，总之你今晚想食乜，你就攞乜嘢啦。呢、这个妈妈好担心话：，我冇钱俾，攞啦，你攞咗先啦。帮啲小朋友攞啲有营养嘅嘢啦。呢个妈妈个心好激动，佢谂啊，系咪佢会送俾我咧？佢就行埋去攞咗一只火鸡、一啲嘅番薯，仲有啲果汁，然后推向嗰个 counter 啦。个女仔望住佢，佢只眼睛好有感情咁话：，我今早曾经祈祷可以喺今日帮助某一个人，而你行到我柜位，我决定你就系呢一个人。跟住个女仔自己攞咗个银包出嚟，为佢付晒所有嘅东西，然之后写个电话俾佢话：如果你仲需要任何嘢，你打俾我，我会继续帮你。最后仲写一写呢个妈妈话：愿上帝保佑你。呢、这个妈妈带住呢啲嘅物件一路行上车嘅时候，眼泪不停咁流。佢知道呢个世界上其实系有上帝嘅存在，不过佢哋喺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这个感恩节他真的感受到爱那种力量。 浪漫或是二月在雾都，或是踏着大地上稻草，以致要到铁塔看晚灯光飞舞。浪漫或是沐浴在热海，或在仲夏落漫地望海，听我说句爱你在大峡谷散开。你可愿交出心事，在天地漫游一次。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是划着巨浪在大海，与你看过试过到处抱拥相爱。原 望就是凌月夜静止，或是让梦白日下如痴，欠缺了你，这个世界没有意思。你可愿交出心事，在天地漫游一次？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 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头先咧，我哋呢个网上情程前咧，曾经讲过咧，即系两个人嘅爱情咧，仲可以两个人决定，结婚咧就更加多人去参与啊，或者会有啲意见啊。但系咧，翻翻转头啦，两个人咧，有时咧都有好啲嘢咧，自己想做未必够胆做，或者系会，你会谂下多一层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最简单，譬如两个人啊，要拣一个地方住啦，一个话要住醒嘅，一个要住呢一个郊区嘅。我哋曾经讨论过呢个话题，你中意风景宜人咧，定系中意一啲嘅 交通方便 咧？咁我同我身边嘅人咧，就其实系两个唔同嘅，即系我咧就中意住嗰啲咧有雀仔声啊，有树啊。最好有流水响啊，诸如此类。但佢又中意嗰啲咧，即系好方便，最好搭车好方便，就唔好坐咁耐车。其实呢两个都几大难扯唔，净系咁样啫，已经系要互相有种叫磨合啊、 迁就啦、 等等。 到最终好可能就会系住咗一啲嘅就系 中间， 系啦，中间嘅地方咯。 系啊， 我而家咪算系叫中地。 你养龙掌喺屋企又有雀仔声咯， 种棵树屋企好唔好？ 好， 你而家咪有咯。 系啊，你咪有咯，系啊，咪唯有自己去制造呢一个你可以嘅。环境咯， 但当然如果两个人都是譬如你两个都中意交通方便，咁更加好啦。或者你两个中意住山卡拉咁远，更加好。 你买嘢方便，你自己买部汽水机摆屋企咯，得闲入钱。 又或者到最终，我觉得就系得个态度嘅问题啊，即系就算好，可能你总会有一方系迁就另外嘅一方， 一定系噶啦。 但系嘅就系被迁就嗰一方，亦都要识得感恩咯，系咪啊？咁又或者就系可以嘅情况之下，就俾佢可以达成佢自己愿望，即系。好似你咁样，我都可以系喺中间着墨嘅，或者我都住喺市区嘅，但系可能有一个地方嘅就系俾你自己 有个小角落， 一个小角落系嘛，种啲树啊，或者系养啲蜥蜴啊，或者咩， 龟啊， 类似系咁样啊，你去弥补翻你为我嘅牺牲啊嘛， 系啊， 即系我觉得咁样咧，你会公道啲，你亦都会舒服 啲， 系嘛，即系我觉得有时呢啲嘢你要识做咯。 所以我哋今日咧讨论区就讲一样嘢啦，有冇啲咩你系好想买啦，或者好想做，好想做， 一定有， 一定有， 我每年都有个。想买嘢嘅 list 嘅， 系、尤其是而家就嚟圣诞节啦，呢个 list 越嚟越长啦， 冇错，喺度系咁咬啊，系咁咬啊， 我自己唔好行商场，你有冇发觉？因为嗰啲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在1980年5月18日下令镇压光州民主运动，大约200人死亡。在1996年，全斗焕因为镇压光州民主运动同贪污等罪名被一审判处死刑，及后改判无期徒刑。到1997年12月获得赦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嚟清凉嘅天气，同时一度广阔云带覆盖该区。本港方面，今朝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14.3度，是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天气清凉同干燥，稍后渐转天晴，出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7点，跌244点，成交金额58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2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17点，跌43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81.6跌12.8，阿里巴巴133元跌4.1。盈富基金24.86六跌2.4，斯摩尔国际46.4升，系升5.45，美团266.4跌四，系跌7.6，恒生中国企业89.84跌9.8，京东集团352.6跌6.6，恒腾网络3.56升6.6，药明生物100.5跌5.2，比亚迪股份314.2跌2.8。汇市方面。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7.792，英鎊10.437，瑞士法郎8.354，澳元5.633，加元6.137，新西蘭元5.411，歐元8.757，每百日元對港元6.77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963。港金現價報16,810元，跌3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8.26美元，賣出1,808.8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大角咀的樱桃街啦，去翻一号银海方向，近住海辉道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长沙环道由于有水管急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嘅中线咧而家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一呼一吸，一息上传间，都有一种学想，学想真，学想善，更学想。 人追求美就好似呼吸咁，系一种本能。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第二季，主持人米哈， 我会邀请一班艺术工作者，同大家欣赏下中外名画，倾下乜嘢叫做美。 《呼吸美学》第二季， 今晚7:10，港台电视31。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作为一个积极推动乐坛发展的电台频道 ，Radio Two 的台前幕后都是同听众与时并进。好似以前我哋啱啱开台嘅时候，就已经有新歌新歌、中文歌集同埋中文歌曲龙虎榜。去到90年代，就加埋阿郎恋曲、音乐同志，将一啲全新嘅广东歌同埋国语歌介绍俾听众。时至今日 ，Radio Two 介绍新歌、推动本地乐坛发展嘅重任，就落喺逢星期一至五晏昼5点去到7点播出嘅《骚动音乐》节目身上。到底呢个节目系几时出现嘅呢？原来要数到去12年前嘅夏天，2009年嘅太阳计划，其中一个活动名系我爱广东歌，邀请超过100个歌手、音乐人、唱片业界代表出席。活动期间，他们更加同声宣读承诺，坚持好音乐，做好音乐，我爱广东歌。讲明力撑又点止一个活动啊！所以同年嘅7月4日，就喺二台推出全新音乐节目《骚动音乐》，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凌晨12点播出。去到2018年4月16日开始，这个节目正式由每星期一集变成星期一至五晚晚播。嚟到2021年，就变成咗波盛同埋奔神这个组合啦。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尤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Two， 你嘅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嚟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第二个钟头11点答二噶啦，16度气温，相对湿度7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有乜嘢你系唔敢买，或者买咗你身边嗰个会讹你嘅呢？ 大把啦， 大把啊，都系不外乎系啲奢侈品啊，或者啲玩具啊， 未必一定系奢侈品噶，未必系玩具噶。嗱，其实以前咧，我曾经试过有一段时间，你唔觉得咩？有时有啲嘢咧，你中意开咧，你嗰排咧，突然之间咧，你好想有，好沉迷啦，第一。好有購買慾嘅，即係你好想買完一樣又買第二樣。 梗係啦， 嗰樣嘢咧，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咧係好想買，好想養唔同嘅寵物，即係我突然間養開一樣，我會養第二樣，第二樣想養第三樣。 嗯， 我數下嗰陣時，我同一時間喺屋裏邊有啲乜嘢啦。 好啊， 咁啊有兩隻狗啦，兩隻貓啦，兩隻雀仔啦，一隻鸚鵡啦。兩條蛇啦，一隻兔仔啦，一隻刺猬啦。仲有一段时间有一只猪添，嗰只猪咧就有个听众，唔系真系 嗰啲宠物猪， 宠物猪 嗱，嗰个听众嗰阵时咧就话，哎呀我唔养得啦，因为咧我侄女咧买翻嚟嘅，最初以为系宠物猪，其实大家咧。宠物猪都可以会大嘅，但系佢当时佢买嘅时候咧，嗰个人就话俾佢唔会大噶咁样。 迷你猪嘛系嘛？ 话迷你猪啦，咁你买佢你买嘅时候真系迷你嘅，但系佢一路食一路食一路长大咯，同埋佢住喺一啲公屋咁啊，唔养得宠物嘅基本上，咁佢就不如你帮我照顾佢啦咁样。咁后来我哋终于都照顾咗一个星期，但我都唔得啦，即系我都顶唔顺啦咁样。 好肥啊！ 好多问题嘅，佢有 猪 有猪嘅体臭啦，嘅体味啦， 佢嘅嘢啦， 佢食嘅嘢啦，同埋佢真係大隻嘅，有呢张台咁长， 梗系有啦。 佢味最大，味系最大噶，仲要味系最大噶， 系啊，仲有得长大。 中型 佢3-4尺咯，而家 系啊，咁所以 会 系啦，咁要顾及屋企人嘅，其实养嗰下都已经好犹豫啦。 哇，你点搬啊？嗰只猪？ 我就揸车去佢屋企喺新界住嘅。 系。 咁咧，佢就一托佢个 pat 托上个即系七人车咧。 吓，佢就咁就上咗去啦。 佢已 经瞓着。 唔系啊，佢一上佢惊一惊咧，已经 bang 放咗啲嘢， 已经放咗啲嘢出嚟。 留低一两两。 Oh my god！ 咁嗰一刻我已经开始，哎呀死啦！ 其实你远远见到你开始走啦。 系啊，搵唔到啊！你喂喂喂， 嗱咪嗰只系啦，走啦，梗系走啦。 我唔知道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们，你会唔会因为宠物而同你身边嗰有啲你又想养，佢又唔想养，有一只两，即 系 有啲人养得好。 唔使话个数量，又或者就系嗰、那个佢想养狗，佢中意养猫，都已经可以打大交啦。甚至乎我最近先听咗有一个，就只不过系因为个老婆想养只猫，到最后尾嘅时候养咗阿老公就想养只狗，到最终就梗系老婆赢啦。 一人一只得唔得？ 就屋企梗唔得啦，因为而家啲小猴子住嘅地方又细，咁其实咧基本上咧就阿老公咧就其实咩都唔想养嘅，因为其实已经好攰啦。咁啊觉得你始终都是一定要 take care 的啦，但是当然阿老婆会讲到就猫唔使理噶，基本上佢自己会识照顾自己噶，佢会识翻工，佢会自己赚钱， 赚钱翻 嚟自己买餸， 会唱歌我哋 自己煮饭， 讲到又咁好得咁好。但系当然即系第一样嘢就会搞到大家都好唔开心嘅，就系只猫好中意 找嗰啲 朝头早起身嘅时候找佢要开门， 猫系中意 请我食嘢，我好肚饿。咁、但系咧阿老婆又系唔啱嘅，即系总之当佢要咁嘅时候咧，阿老公就要起身去喂佢啦， 咁啊烦啊！ 咁但系其实系老公唔想养噶嘛， 系啊， 系咪？但系就要佢照顾啊嘛， 系。 咁而家就系唔知点， 同埋嗰 样 生命，生命嚟嘅， 你唔可以俾人噶， 冇错 啊！ 嗰张唔系一张凳，冇错啦， 系啊， 你继续都要养， 亦都冇谂过唔俾人，所以咧就系而家阿老公咪会好唔开心咯， 梗系啦，早又要起身 系 服侍佢， 系啊， 宠物系有好多问题嘅，所以咧即系。停一停想一想是真的啱。 是啊，因为你不知道你养落你才会知道好可能他有一些小动作或者是这些这样的东西你才会觉得是麻烦的。你未你养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的当你想养他的时候你是会给自己十万个 理 由是应该养。当你不想养他的时候你都有二千个理由的就是我不想再养了他很烦这样的嘛。 你不要说即是一个想养狗一个想养猫啦。当你两个想养狗啊，一个想养呢个牧羊狗，一个想养呢一个唔知松鼠狗，一个即系你明唔明 啊？ 就系咁都已经有一排拗。去到宠物店，你见到呢只靓，唔系我都呢只靓，咁呢一排拗。 多数都系女人赢嘅。 系啊，多数都系。 呢位多数都系嘅。 我最近有个朋友，佢有一只龟想唔要啦。 啊， 巨龟嚟嘅， 有几巨台嗰啲 盘咁大只， 七星龟嗰啲咁。 唔知咩龟嚟嘅。 龟啊，嗰啲盾臂龟 啊。佢问我有冇人要，我唔要啦。佢话。只龟又系搞到个两公婆嗌交。 只龟点解咧？ 因为咧只龟咧就对个女人好好嘅， 哦、 就好憎个男人嘅。 会噶 会 噶，会噶会噶会噶。 佢话佢摆咗天台，谂住冇嘢啦，即系得闲先放翻落去。佢话个老公次次上天台度晾衫咧，佢晾完衫走咗之后咧，佢就踢冧晒嗰个晾衫架。 咁都唔 呢 龟 几有性格喎， 系嘛？ 佢浪就系啊， 咁 但系个老 婆 浪 咧， 冇事 就冇事啦， 冇事。 咁只龟好聪明， 好聪明。佢话 其实系人嚟噶，当佢一离开咗嗰时，我即刻整个龟壳，唉，真系浪咁鬼耐，等我孭住个龟壳攰死我。我成日都觉得佢哋系人嚟噶。 佢话， 但我想问咧，佢唔系一日变成咁大噶嘛？佢系咪由佢细细就开始养起啊？ 由细细只一路养养， 咁都好多年嘅， 好多年。佢话而家最近大咗咧，就发觉佢真系好唔中意佢老公。总之佢晾衫佢踢冧晒啲嘢。 结果点啊？ 咁你有冇叫佢不如咁样啦？佢叫佢两个一齐去搵啲 consultant 倾 家庭家庭 嗰啲，好似你啲家庭。 我真系第一次听。 即系你话俾我听，点解你咁憎我咧？咁样啊嘛。 于是我又唔敢送俾人，因为我惊送即系如果帮佢送咗俾人咧，另外两个婆又因为咁嗌。 唔系，但系而家最后个问题解决未？ 冇啊，我冇理。佢啦，佢哋自己解決噶啦。 其實咧，呢個未必係最好嘅意見，但係其中嘅意見就係咧，網上而家咧養開寵物嘅雀仔有雀仔嘅 Facebook， 龜有龜 嘅 關注組啦，咩龜友啊、雀友啊、鳥寶啊嗰啲咁雀仔嘅意思嚇。咁所以咧，你揾翻啲同道中人，睇下有冇人願意接受。 冇錯，非常同意。 你唔好俾一啲未養過貪得意嗰啲， 你估唔到㗎。我試過有一次咪就係講過啦，就屋企咧就啊好耐好耐之前咧就已經。 接收咗，就係、是、有啲人啊搬咗，佢哋咪嗰啲好重嘅啲植物，梗係搬唔走啦，就送咗兩盆咧，哇，根本已經係即係高過我嘅勒杜鵑，咁冇啦，佢已經生到亂咁生，我就覺得唔得啦，抌咗佢啦，係啊，啲攬藤類嘅勒杜鵑， 修剪下得唔得？ 佢要開起翻上嚟嘅時候，佢係好靚，但係問題係你亦都有好多好麻煩嘅嘢，例如佢落葉啊，又或者係佢落嗰啲花嘅時候，你要執，咁我就話唔好啦，唔要啦，咁跟住咧就同我個鄰居商量，我就不如揾一日咧，即係因為佢個頭好大啊，你搬佢唔到，咁你唯有嘅就係你要鋸到佢一嚿嚿咪方便啲，你細嚿啲，佢唔係好多棵，而係佢好大棵，咁你咪要鋸開佢好細好細好細棵，你先至可以一個人或者兩個人可以 manage 到，係咪？ 因為你拎走都好困難。 冇錯啦，咁我就所以我要約人， 佢唔係一個齊整嘅家私， 即係鋸爛佢，明唔明啊？即係分一睇， 揾阿 Ada 幫手 嘛，你先至攞到嘛。好啦，咁跟住收尾我就話可以約定咗嗰日噶，跟住我男朋友佢就話唔係啊，不如你上去啲關注組嗰度睇睇有冇勒杜鵑關注組啦。竟然有， 有㗎，咩都有 㗎。之後過咗一個禮拜，開心到不得之了，我哋又開心，那個人收到嘅又開心。一嚟到嗰時候，哇！原來咁大棵㗎，睇相我仲以為唔係咁大棵添。你知唔知你呢棵嘢喺花墟度賣好貴㗎，起碼有幾千蚊㗎。我就話攞去攞去冇問題。咁跟住佢咧，好彩佢就揾咗有一個佢嘅司機哥哥咁啊一齊咧，就好辛苦咁啊幾個人先可以幫佢搬走咗。咁啊佢真係搬得一棵啫。咁跟住咧翻到去佢門口嘅話，其實基本上咧佢已經入唔到門口啦。所以佢就原先佢諗住要兩棵，而家就淨係攞咗一棵。咁我屋企就仲有一棵。咁佢就諗住遲少少嘅話，亦都會攞出嚟。 你唔 係 希 望可以唔得啊？呢一棵唔使，因為呢一棵係比較細少少嘅，同埋都幾靚嘅。咁我就擺住先啦。陳太太太遠啦，唔使。 好多你中意就係補。 啱啦， 唔中意就垃圾。 冇錯，佢哋知不知佢幾開心啊？ 你知唔知 遇到呢啲咁嘅人真係好啊！ 我只豬咧喺屋企住一個禮拜啦，其實豬好聰明嘅，佢想上樓梯添啊！嗰時候住村咯，佢識上樓，佢套掛住個樓梯， 佢點解唔撳電梯啊？ 佢爬上去喎。咁咧，我想講咩？就後來終於我頂唔順啦，我打翻俾個主人，對唔住啦，我真係唔要啦，我頂唔順啦咁樣。誒好啊好啊，其實我都唔捨得，伏咗聲，全家嚟到攬住豬喊咁樣帶翻佢走。 咪係咯， 傻豬嚟。 所以其實一定有解決嘅方法，千祈唔好棄養嚇，即係貓好狗好乜嘢都好，植物都係啊， 冇錯， 唔需要噶。 好多嘢想買，身邊人唔係好想你買，有冇試過咧？翻嚟我哋繼續討論。 水面上。湖光里，小船儿轻轻荡，有一个老爷爷，笑着摇船桨，一面摇，一面讲，遥远的风。有首歌缓缓唱，随着风远扬。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时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一首歌缓缓唱， 心中藏。 其实原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总会有一些东西自己想买，身边的人就不想你买的。嗯、样马老师，你有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有没有这些东 西？我 N 年前正鸡鸡买了一支气枪。 为什么？ 玩咯、哦、因为那时候那班同事有一个年代很兴玩气枪的。 我们有朋友都有。 长枪、短枪、乜枪都有。 是啊，很开心的。 是啊， 我想问一下呢，其实犯不犯法的？ 不犯。即系你几多个招儿系咪？ 嗯，冇错。 之下咧就 OK 冇问题嘅。 即系佢溺水，佢嘅溺水唔可以去到就伤人。 吓、嗯，因为嗰阵时我自己一个人住西贡啊嘛，咁、我广告公司嗰啲同事咧，好中意玩气枪嘅。啊，原来你又玩，佢又玩，男男女女一齐玩。 咁我想问啦，咁我哋点样打？打啲咩啊？ 打夜戰咯，或者擺啲汽水罐喺度咯。嗰陣時就未興著曬嗰啲，即 係而家 去嚇，都興著，但係冇而家咁咁 嘅嘢。Game 啊嘛，嗰啲 係啊，咁就我又貪玩，我靜雞雞買一支。 點解係靜雞雞啊？ 因為都幾貴。 阿馬小玲 中意咯，馬小玲係 啊，唔中意㗎。 幾多錢啊？我想問一支大概幾多錢啊？ 千幾， 唔緊要啦，都講咗咁耐啦。 千幾 係啊，馬小玲都知㗎啦。哇，千零蚊一支啊！ 你要幾多錢啊？ 仲有裝備咧？ 係啊，重㗎。 哇，加埋好多錢喎、啊！ 買一支，跟住再前面再買一個嘴， 滅聲器 又要錢。 哦，即系有灭声器就冇声噶啦。 系啊，跟住再买一个 枪。但你唔系净系中意，你唔系中意嗰个嘣嘅声咩？ 唔系，即系你整整下玩下玩下咧，我变咗唔中意射枪啦。我净系睇戏咧，咪好中意斗快组装支枪嘅。 冇错，又玩佢啊嘛。 系啊，好型嘅一条弹弓。跟住呢條彈弓，咦好似打打地喎、 啊， 又換條彈弓， 又換一條彈弓， 係咁噶啦。你玩任何嘅 hobbies 都 係 噶啦， 佢哋永遠都係咁噶。最緊要嘅就係你嘅售後服務，以後嘅啲 accessories 嗰啲先至貴啊。 跟住 無底深潭嚟啊，嗬？ 係啦，又嗰啲槍嘅配件啦，係 啊，件衫啦，跟住你又戴嗰啲眼罩啦，望遠鏡無謂嘅啲嘢係。 你自己屋企玩啫嘛，你要戴望遠鏡做咩？ 係啊，你拆出嚟组装咧，你会觉得好型 啊！系啊，呢一个字就死得人。 玩咗几耐啊？你 玩咗年零啦，冇得玩啦。跟住就算我屋企俾人啊，卖俾人啊，就算我屋企自己组装嗰支枪咧，我记得有一次大热天时，我着件嗰啲冷衫， 戴嗰啲鬼面罩， 即系你自己感受啊嘛，你明唔明啊？ 我有个朋友都有， 系啊，系好开心噶， 走翻 啦，系啊。你着 啲嗰轮就成日着啲迷彩嘅， 系 风褛啊，出街啊， 系啊，跟住个拉伸膊头咧，有啲布喺度嗰嗰只咧， 系， 又去嗰啲旧货店买嗰啲美军啊、德军嗰啲衫， 系啲军器铺， 哇，开心到咧飞起，一个咩袋咧又贵， 但系好唔衬你。 系咯， 吓、啊，即系你玩呢样嘢好唔衬你， 借个杀手不太型。 嗯，冇错。 有个肚腩嘅杀手， 这个杀手非常肥。 但系 肚腩点钻入？ 系啊，好肉酸噶。 但系你身边冇得玩，意思即系你身边嘅人唔俾你玩啊？ 唔玩啊，系又唔准啊，因为太多钱 嘅咩？ 你大家咗几多钱啊？你有冇系咁 多 估计下？ 二万 万计， 一定万计， 万噶啦， 一定万计。哦，原来咁 贵 噶，我以前有个朋友。好中意玩嘅， 系啊， 吓咁我就成日耐唔耐就见到佢哋就成日喺度倾咯。 音乐人啊， 当然系音乐人啦、 啊。系啊，你净系买本 跟住就去睇啊，哎，冇错，睇下下次要追边个型号。 总之咧、 啊，长嘅又有，短嘅又有。 系啊，佢接过我本书个角咧，我都闹。 嗯，因为嗰样嘢系 完 美，完美 主义，主義 跟住仲要有个箱咧。 带佢出去啊嘛， 系啊， 系啊，仲有啲蛋 咧。我要买一个嗰啲银色嗰啲金属箱，哇！你谂下几型， 系好型嘅。 我系有一次嬲嘅，系嬲乜嘢咧？就系、是、原来咧，我发觉咧，佢有一个地方，咁啊就因为已经买咗好多呢啲咁嘅嘢，佢要试噶嘛，系咪？咁咧就系喺屋企嘅时候，某一个佢自己嘅房里面嘅话，系一个角落头烂晒。 哇！ 原來佢就係賣嗰啲嘢之後翻嚟就， 係啊，其實好危險嘅。如果你個房細咧，彈到自己嘅，係 啦， 咁好爽。 我有一次想幫我入去執嘅時候嘅話咧，咁啊成地都係嗰啲 BB 彈啊，叫做係嘛？嗰啲叫 BB 彈。跟住我一踩落去嘅話，我爭啲跣低。就係嗰次之後先發現，哇！原來好多。 但佢可能玩咗一段時間， 但佢已經玩咗一段時間啦。我亦都冇理佢嚇，即係因為我唔知佢係咁貴，我以為幾百蚊，因為佢同我講係幾百蚊。 我試過有一次，我點解會？知起碼千幾咧，我有一次喺旺角見到一間槍店，即係全部都係賣啲槍嘅，係啦，我行嘅，其實真 係附近啊嘛， 係啊。 真係幾靚嘅，但係呢我就諗、哦、我又唔係特別鍾意，即係你純粹覺得靚欣賞一陣囉，但我唔會特別好想去買嚟。 唔係你當你買咗你就 崩潰了，我冇買啊，我第一支都冇買，但我見到嘩真係幾貴喎、 啊、 千幾港少咗啦、啊、稍微靚仔啲都幾千蚊支。 係啊，導火線呢就係、是、我想升級買一支長槍，唔、 哦、 准買啦，因為佢覺得好危險。 長槍係有啲危險嘅。 危險啊，佢話我就算拎出街呢、嗯、都好似好好 恐怖 嘅，因為查啦。是啊、嗯嗯嗯、因为那班广告公司那班 Art Room 那班 Designer 呢 哈哈 有一次去我家要去彩虹村那里转车嘛，我的公司油麻地的嘛、 啊、 一上到油麻地那里呢就摊晒啲枪去。 哇冇。 不是有袋的有袋的、 哦、 有枪袋的。 都 惊啊，你想想他们个个神高神大又着靴啊。 是 啊, 啊我知道啊。 哇但是好开心好、啊、开心、嗯、就不 玩了。其实兴趣一样东西是好的，即是等你每日有些寄托或者放假时候有些玩一下。嗯 是啊， 即係例如有啲某一啲車種咧，知唔知有啲叫車主 group 噶？ 係， 譬如呢 隻 車係叫乜嘢車？咁、嗯、有班車主咧，尤其通常啲比較型啲嗰啲咧，就會假期咧就成班同一架 浩浩蕩蕩， 浩浩蕩蕩去曬山區嗰度停曬喺度影啲大相咁樣樣。 冇錯，我以我知道嘅就係佢哋會係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就喺朝早冇乜人嘅時間，咁啊可能唔知咩咩 club 佢哋會召集嘅，跟住就會係大家就所有嘅都係同一個型號嘅嗰只，總之係同一個牌子嘅車，佢哋就喺某啲地方嗰度咧，跟住就會係召集咗之後。就会喺嗰度就系去，跟住可能唔知唔揸揸揸喺边一度啦，老远嘅地方啦、嗯。当然系、 啊， 你会见到嘅就系成条马路都系佢哋， 食个 糖水冇错，跟住解散。 系啊， 跟住互相欣赏。咦，你改装得几好喎？ 系啊，改装 冇错。 嗰架美国电单车咧，佢侧边嗰个挂袋咧， 系、 啊、电单车有预示啦。就算系普通车嘅话，都有呢啲咁样嘅 club 噶。 吓、嗯啊，心头好。好啦，十一点半翻嚟，我哋啲街坊又讲下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寻日收到国务院港澳办通知，第二次专家对接会议将于今个星期四在深圳举行。佢形容是非常正面的信息。本港团队将由政务司司长率领，期盼早日向社会公布通关的详情。林鄭月娥表示，本港同內地逐步討論逐步有序通關，不存在所謂阻滯，而是要看實際情況。她說越快通關越好，但到時不是一通關，所有關口一次過重開，而且一定有配額的制度。她強調，內地專家對於本港防疫工作的看法和問題已經得以澄清，為達至有序通關打好基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周日将率团访问湖北省武汉市，启动粤港高层会晤暨合作会议。他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早前提到在施政报告指有关加强香港和内地合作，提到在中央支持下已经筹备湖北香港的高层合作机制，目前已经成熟，层次等同2018年启动的四川香港高层会晤暨合作会议。林鄭月娥相信屆時將與湖北省領導、武漢市領導開會見面，亦有一些參觀項目。隨團的官員包括政務司司長、民政事務局局長、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食衛局和成立剛剛滿十年的醫療衛生研究基金，由去年四月至今一共批出5亿1300万元撥款，支持本地進行67项針對新冠病毒的醫學研究項目，有助政府抗疫工作和制定有關政策。陳肇始在一個研討會致辭時表示，項目包括監測污水處理設施和屋苑的廢水，有助檢視社區隱性傳播鏈，以及完成本港研發的噴鼻式疫苗第一期臨床測試，證明對人類應用是安全。他又說，一系列疫苗相關的基礎和臨床研究有助制定疫苗接種策略，亦都為專家提供重要數據，告知公眾有關接種第三劑疫苗的資訊。南韓過去一日新增2699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多30名患者不治， 累計超過420,000人染病，3328人死亡。單日新增病例較前一日減少128宗，但創南韓出現疫情以來星期一的新高。新增病例當中，社區感染佔2685宗，超過76%是來自首都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天气清凉同干燥，稍后渐转天晴，出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66点，跌184点，成交金额66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7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9点，跌1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81.6跌12.8，阿里巴巴133.3跌3.8，盈富基金24.92跌0.8，斯摩尔国际46.05升5.15，美团267.4跌6.6，京东集团355.6跌3.6，恒生中国企业90.04跌7.8，恒腾网络3.86升9.6，药明生物101.3跌4.4，比亚迪股份313.4跌3.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2，日元115.07，瑞士法郎0.933，加元1.27，人民币6.385。英镑兑美元1.34，欧元兑美元1.124，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695。港金现价报16820元，跌3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63美元，卖出1809.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个火警嘅位置啦，喺深水埗嘅医局街，因为有火警，咁而家介乎南昌街同埋桂林街之间嘅一段医局街咧，需要全线封闭，咁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深水埗嘅医局街，因为有火警，介乎南昌街同埋桂林街之间嘅一段医局街系要全线封闭，一带挤塞。揸车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咁至于较早前大角咀嘅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外就已经提清理好，咁而家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呢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澳海城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嗰段比较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同轻铁路轨交界的路口时候，谨记要遵守交通灯号，千祈唔好冲红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老板，我知道有乜嘢方法可以提升同事嘅士气。 你想话加人工啊？ 唔系，呢个方法都可以帮公司建立一个互相尊重同正面嘅工作环境。 即系， 仲有呢个方法可以改善员工之间嘅关系噶。 即是乜嘢啊？ 精神健康职场约章，你知唔知系乜嘢啊？ 唔知喎、啊，诶，但系我知道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里边嘅二台话你知，今集咧就会讲精神健康职场约章。 有同事俾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喺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 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搵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阿马爷你好犀利，我见到咧有个叫阿 David 啊，佢话 系， 你唔睇到嗰段啊，好长 啊 ，David， 佢话觉得咧，你曾经喺节目中透露过自己咧唔够奸，此言差矣啊，马生你是一个心地善良嘅人，你做唔到奸诈嘅事啊，就真系点都做唔到嘅，因为你做之前咧，你会过唔到自己，好，即系佢喺度赞你啦，即系咁咯，阿 David 系啊，咁仲有咧，佢就话咧，你呢个组合好正啊，天天听住咧就戴住蓝牙机咧，祝你哋咧都系好人，一世平安嘅，咁另外有个。网友咧，佢话逼佢就系啊！我成日喺街听到傻笑，啲人要我傻噶咁样样咯。 我谂以后不如我嚟咧，送一个牌俾大家，即系如果佢哋听紧 我 听 紧风骚快活人， 吓系咪应该？ 我 唔 系 傻 嘅， 系链系另一条链咁样，跟住咧就会驮住喺度，就我听住风骚快活人。 唔好以为我傻。 如果我忽然大笑嘅话咧，你唔好介意咯。 系嗰嚿嘢仲 送俾大家好唔好？ 仲可以有啲。系空气清新啊，然后就个电筒仔啊，哦、哇呢件 嗱，另外咧讲 Elaine 咧，Elaine 就话嗱，其实讲到宠物咧，嗱佢有张相添噶，呢一只咧俾人遗弃嘅兔仔，俾、 哎、 人发现咗 call 咗兔义工， 哎、 兔义工识得我问我要唔要，最初咧我老公就唔系咁想嘅，而家养咗之后咧，我老公而家当佢仔咁锡， 咁咪好咯， 呢、這个就好嘅 ending， 但有啲咧就。未必是好 ending， 就佢唔中意就真系唔中意，咁你就唔知点算。 系噶，难搞嘅，所以呢啲嘢真系要商量定先啦。但系都冇用嘅，商量咗之后嘅话，都一样会有事发生嘅。 唔一定系啦，因为你有啲不可预期啊嘛。咁两位又有啲咩？ 你又讲下你玩枪啦，系咪？其实我自己都冇嘅，我只不过就系我基本上就系一个购物狂，我根本就系一个购物狂。 我见识过啦。 系啦，以前就系啦，咁啊而家就戒一啲嘢，冇咁夸张。咁但系咧，始终你话真系女人咧，讲起嗰啲咩衫裤鞋袜啦，包啊、手袋啊、什么高踭鞋啊，咁样都系唔知点解嘅，自己都知嘅。黑色嘅嗰对高踭鞋，你已经有五对啦，李丽睿，唔好再买啦。 唔系咧， 咁但系你啱觉得就话唔系咧，呢一个牌子嘅着上去真系舒服好多咯。唔知点解，系啦，尖头我都有，但系个头冇呢个咁尖咯。 总有啲 尖到嚟系 好 舒服嘅， 有一百个理由嘅， 有一百个理由买。跟住你买埋之后嘅话，咁当然啦，咁就玩枪嗰个就同我讲啦，佢就话好啦，够啦，你其实基本上。 再买啦！ 你唔好再买啦！ 佢有冇攞支枪指住你个头？ 佢冇用支枪指住我个头，我同佢讲：你千祈唔好用支枪指住我。 我曾经话过，我永远唔会再咩用枪指我头。 我喺呢度唔见咗个嘢，我一定要攞翻。 唔见咗小弟鞋，我都为你试 埋。系啊，咁佢就话你其实根本以为一模一样，即系有时你都会想，我就着住呢对鞋啫。你话靓唔靓啊？咁样问下佢啊嘛。 系啊，我最紧要话靓。 系啦，其实系收唔到预期嘅效果嘅，佢就系话。已經好多啦，係。佢就話其實我知道你起碼有五對或以上。佢就話而家都係黑色鞋啫，又邊個會知咧？係咪？咁我會知，你哋唔知，我知，着嗰個人先至會知。咁跟住到去到下一次呢一個咁樣嘅效果收唔到預期嘅效果之後，我就同自己講， 我唔話你聽， 我係會同你分享我哋嘅喜悦 嘅。其實真係唔會將嗰個樂趣啊，嚇！买嘢最紧要就系分享， 但系其实咧自己开心有时都够噶 啦。系， 都系嘅，但我觉得若果对方都赞你靓，哎好靓， 冇错啦， 着 上脚噶嘛， 有时 又 slim 啲， 你又可能啲 sales 嘅时候嘅话，你走去买，你觉得你自己咧就醒目咗，明白？你买三对之后嘅咧，我又平咗唔知几多钱啊，咁呢个真同你分享呢样， 再俾张500蚊嘅 coupon 你，下次买。 但系佢同你讲呢样嘢就系话，其实你已经有好多对，你唔好再买。我知道可能身边旁边听紧有好多男朋友或者。都 系都 有咁嘅感觉，但系你系会 stop 唔到我哋噶。咁嗰阵我就会点样咧？咪头先咪有讲过咯，就是、我买咗之后嘅话，就会摆喺我架车嘅车尾箱嗰度，唔 话俾佢 听。 翻屋企。 收埋啦， 唔拎翻屋企，亦都唔讲俾佢听，咁啊偷偷地喺度咩啦？ 即系出街先换， 丑妇终须会变件家用嘅。 一打开十几对鞋， 我架车跌晒出嚟，有啲事。咁跟住我同佢讲，喂，你帮我睇下架车，唔知会弹唔着。咁其实只不过系因为嗰、那个诶冇、电啊，个电个电箱冇电。咁跟住佢就喺度搞，成日跟住同我讲，佢就系话，唉。你如果以後要叫我幫你睇架車嘅時候，你小心啲， 太多鞋喺裏邊， 因為一開後面嗰度 全部都 碌曬出嚟， 都係鞋啊！ 佢有冇收埋啲槍喺你嗰部車度啊？ 真係慘！ 哇，好翻嚟，我又問下啲街坊有啲咩意見 嚟 啊？ 好。Hey, oh yeah.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表，可否任由你眼睛动摇？回望我，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很想将心灵接轨，有无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 烦闷感觉都熟悉，你让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 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 Baby you made my day。就如看窗，每秒漫游细想，竟感应到最美好日常。还为你锻炼我修养，会怕贸然跌伤。No， 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很想将生活记低，盼一起将生命发挥。有无事若同在 ，Oh I'll be alright， 常幻。想你的一切，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Yeah. Living life so fine, girl. Let me 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还好有幸遇见你，提醒我珍惜自己。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梦想似你。 冇错啦，头先讲咗咧，即系我哋好想买嘅，但系知道咧买咗另一半咧就会唔开心嘅东西。咁、当然我哋身边嘅街坊街坊咧都会有嘅、每一个人都有啲唔同。你想听边个先啊？不如听咗阿 Kitty 先啦。 好、啊， 好， 好 啦 ，Kitty 到底系靓靓，我哋晨光嘅 Kitty 都有啲咩好想买嘅呢？ 因为我好中意煮嘢食嘅，所以咧就越嚟越买多咗嗰啲厨具啊，嗰啲砂锅罂铛嗰啲咧，你知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嘛。咁你话曾经遇到一个买嘢嘅阻滞咧，就系我想买一部搅拌机。你知道嗰啲比较专业嗰啲搅拌机其实都几大个嘅，即系佢个占个位咧都几大，因为佢可以做好多嘢啦，例如可以帮你煲汤啊，帮你磨蓉啊，即系你整嗰啲蘑菇汤啊， 南瓜汤啊咁样咧，其实好多嘢咧都可以摆落呢啲超级搅拌机嗰度搅嘅。咁但系因为太大座咧，咁所以咧我隔篱嗰个就会话：，哇，你个厨房已经好多嘢噶咯，冇嘢可以代替咩？真系冇噶，即系你唔可以用手剁噶嘛，你用嗰啲渣啲嗰啲搅拌机咧，亦都搞唔到个效果。咁所以我哋兜兜转转咧，就拉锯咗好耐咧，最后我就牺牲咗份生日礼物，我就话。我唔要你买其他嘢俾我，我要你买部搅拌机俾我。咁而家我屋企咧就真系有部搅拌机喺度啦，不过其实真系几少用，有冇人想接手 啊？买嘢就 系 咁噶啦。 哇，最重点就 系 有冇人接手啊？ 买个 黑， 唔知点解咧，好有嗰种 冲动 啊！ 系啊， 一定要有， 一丝嘢想我仲会去 帮自己谂埋藉口，又可以煲汤啦，又可以搅 南瓜汤 啦。 你想买，你 系 有一万个理由咯。系咪？仲有呢句说话又系累死人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系搅拌机咧，已经我感觉咧多啲用啦。有冇有买过嗰啲叫面包机啊？整面包嗰啲机， 真系整面包。 系啊，我屋企有部咁嘅机啊，整过一两次。 我谂用一次啦。 你搞过未啊？豆浆机整过未啊？ 整得好好啊，但系问题系你冇谂过要洗啊嘛。 哦， 边个洗咧？ 嗰时候哇，佢啲窿窿罅罅，你知唔知洗唔干净噶 ？Michael， 你要慢慢撩佢噶。跟住就系、是好似整咗两次啊，整咗两次之后咁，跟住送咗俾人。 我好耐以前买过一啲放水嘅泳池，即系咧，即系点讲？ 小朋友玩 嗰啲， 哇！ 简直世界最大嘅折磨啊！ 梗系啦， 你又要吹气啦， 系啊， 放水 啦， 玩完之后，哇！你揿翻啲气出嚟咧， 系啊， 揿到天荒地老都仲有一嚿二嚿，即 冇错， 揿嚟揿咗啲气都出唔翻嚟嗰啲， 系啊，跟住你冇 又唔知 摆 喺 边，系啊， 玩过一次， 咪就 系 咯， 你揿完气咧，啲屋企人都瞓着觉啦， 揿完我都断气。 有时我又觉得咧，又有麻烦嘅，譬如可能你想买呢一个就系最顶级嘅。这个榨汁机咁先算咧，谂住都唔系啦，或者可以买一个嗰啲就系冇咁贵嘅，跟住买完之后觉得都系要顶级嗰只先至得，跟住你就会买咗，系咪啊？就会系你会争啲嘅，你会买咗两个唔顶级嘅，跟住先追求咗顶级嘅，跟住你有 三部摆， 有冇试过咁样？ 有 一定试过啦，一定试过啦，但系 一分钱一分， 但系你永远有藉口买嘅，你真系一定。你想买就一万嘅值， 有一个办法，你唔好再谂佢啦，唔好睇佢嘅广告。 你可唔可以啊？ 唔得噶啦， 唔会嘅， 我 尝试，我尝试。 你去到电器铺，以为啦，睇电话都睇下，第一你行入去家电嗰度，又装啊佢，哎呀，佢又可怜嘅眼神望住我， 又叫 我走啦，带 我 走啦， 带 我 走啦， 冇错，呢啲心态行出宠物店都有。呢个狗仔同我讲，叫我带翻去啊， 咪系， 几孤苦伶仃， 系好可怜， 佢哋个个都系咁噶啦。 好啦，到阿陈。喺 Ada 杜文伟啦， 我老公咧，其实有好多嘢都唔俾我做，同埋好多嘢都唔想我买，佢都唔中意买嘢嘅，所以咧呢、這个我都谂到即系好多，我都唔知讲咩，不能尽录。不过咧有一样嘢咧就系、是首先第一唔俾我买咧就系、是、单车，因为咧佢惊我踩出马路，咁我哋嗰头咧即系一踩出马路咧。真係死梗嘅，即係我嗰手車咧，咁所以佢就唔想我即係踩單車踩出馬路，所以唔想買單車。第二樣嘢唔俾我做咧，就係咩咧？有一次我同人傾電話啫，我淨係講啫，即係我冇真係諗住做，就係咧去跳嗰啲社交舞啊。佢咧唔知點樣有啲陰影咧，就係覺得嗰啲女士咧到咗某一個年紀出去跳社交舞咧，就肯定咧就會即係有一啲似係啦，有一啲唔好嘅嘢會發生，唔好嘅事。我唔讲啦，有啲唔好嘅事发生，所以咧佢就每次听到我讲咧，佢都我一收线咧，佢就即刻话你唔可以跳社交舞，咁我冇去跳啊。最近我讲咗，你唔好去跳啊吓，即系好惊嘅嗰样嘢系，咁所以咧我就记住喺个心里边，千祈唔好去学社交舞，同埋咧千祈唔好买单车。 但系咧最近咧我唔知道你哋啦，我即系最近踩单车咧，我成日咧踩出。即马路咧，我系有少少觉得好危险， 危险啊， 危险， 危险啊， 几时都系噶啦， 因为电单车你已经唔够人练啦，仲要脚踩嘅车， 唔够快，你架单车， 你踩马路好危 险，即我咁多年驾驶经验，我而家都仲系有少少 两样嘢嚟噶， 即系惊地嘅，即系单车出 大货车未必睇到你嘅咧，大货车 系啊， 系啊，好危险啊， 系即系未必睇到你咁细嘅单车仔咁矮， 系啊， 咁所以杜文慧即系佢老公担心咧，系并不是冇道理， 佢爱你啫， 系啊， 系咪啊？ 佢嗰区嘅车。 又快， 快噶， 路又窄， 系啊， 所以真未必死紧嘅，即系又唔可以咁讲，但系就个危险度系好高 嗱，社交舞我都理解嘅，哇，着啲性感衫啊，同个男人喺度喐嚟喐去啊， 我都觉得真系， 仲有啲眼神咧， 唔觉得系啊，即系眼神系好容易 好诱惑 嘅， 系 啊，冇错， 啲衫又咁样，可又咁性感， 就算唔系代入爱河，个老公都唔中意你同人， 我都唔中意啊， 吓做乜嘢啊？而家拍蚊喺度捽嚟捽去， 系啊，真系噶，我觉得好危险呢样嘢。 你有冇谂过想学社交？ 我当然有啦，咁多小鲜肉，但系好贵啊。 我知啊， 嗰时系咪有啲骗案？你都唔知道，哇，原来咁贵噶。 你知唔知 老师嗬？ 小鲜肉嗰件衫可以好性感。 我知道啊， 哇，落到个肚脐度啊，系啊， 嗰啲叫现代装啊嘛。 冇错，好犀利啊，嗰啲 V 非常现噶， 哇，谂起都开心。 其实我都想学， 有啲咪 你又唔好学啦。 你就个腰封啊！ 系啊， 你咪成日买个腰封，有冇你个 size 先算啦、啊。 我油颜色嗰啲， 晒气。 好啦，另外咧，阿靓仔小白，小白最想买啲乜嘢咧？ 我系白元浩啊，有一样嘢想买咧，想买咗好多年噶啦，一直咧都冇买。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咧，一买嘅时候一定俾人闹，阿妈会闹啦，老婆会闹啦，咩嚟嘅？股票，即係你知我呢啲人咧，即係買咗之後咧唔睇噶，即係個價升咗咧唔賣，跌咗又唔知喎。咁你俾咗錢出去抌落鹹水海，咁永遠都翻唔到轉頭嘅。其實佢哋鬧得我啱噶，呢啲我都係唔好掂啦。多謝阿媽，多謝老婆。 哇！我真係估唔到喎、啊。 嗱、 啊， 你真系唔做功課係 冇真係冇。 股票呢樣嘢咧，容許我咁講啦，即係如果真係唔識嘅，或者如果你冇節制嘅、 啊， 有少少似賭博嗰種危險喎、 啊。因為你賭博，你都可能仲有嗰一塊感。 係啊， 但係問題係在於就賭博當然係唔好啦。但係問題係在於，如果你要咁樣嘅，你買嚟做咩？ 係啦、 啊，係嘛？你又唔理，你又唔睇，你又唔知，咁、 啊、 你總之乜要買咧？ 兩個六三個二放走啊！千祈唔好。 以前有啲人就咁講嘅，如果你係買啲穩陣股，咁你買咗之後唔好成日即係係諗幾時放幾時揸。 俾個仔 係就要咁樣咯。你唔好理佢升零， 算啦，唔好搞，唔好搞。 咁另外咧，神哥 O 都試過咧 ，O 哥就講咗一咳嘅，佢自己意思咧，即係話佢想買一啲靚嘅跑車，係啦，咁老婆咧就 似呢啲噶啦，貪慕虛榮， 嗯，係啦， 係咁啦， 又靚仔啊，佢應該嘅，係咪？ 幾位靚仔啊 ，O 哥 ，O 哥真係 OK 噶，我覺得係啦， 前後睇都咁靚仔， 咪就係咯，即係直頭係嗰啲。 馬小強有啲特別，馬小強要喺 on top 咁樣望落去先， 哇！你 見咗個圖 on top 上面。掟落去， 好似啲龟仙人咁样啊！ 龟仙人咁啊！ 唉，算啦，我哋都讲咗啲，都过去咗， 过去啦。 嚟紧想追求啲咩？ 你嚟咧？你想追求乜嘢？ 我买咩啊？冇嘢。 我想买玩具。 咩玩具啊？ 唔想。 砌嗰啲组装玩具。 哦。 系啊， 男人都仲系有呢一啲咁嘅追求。 即系啲咩玩具啊？讲清楚啲。 拼装积木嗰啲咯，一粒粒嗰啲。 你中意玩嗰啲？ 中意，我睇中个火车头啊，系啊，我睇中个火车头。 但系嗰啲砌嗰啲好细粒噶喎，你睇手机都要控到贴纹住个手机，你砌唔砌到？ 砌到，砌到个百年归老。 我惊佢一砌就百年归老。 你千祈唔好收，唔好收俾我几粒啊！我打人啊！ 好啦，咪翻嚟咧，我哋有今日嘅 漂流教室。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有谢仲亲。 多么想一清晨抽空去趟旅行，结伴回到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够了，要与你倾诉最近。有慰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坎。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失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印象会最深的亲人，一拥佢就叫灰暗。有个人，当 难得一转身关系都有心，提醒小半生吸取的教训，明了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人海中诞生几个的家世，谁终然直女与我坐最近，不可分开的这种亲。 爱好的嘢有时咧，真系。你識就即係你會迷一粒螺絲啊， 係 啊， 一條繩啊， 一條繩啊， 一條線啊， 你唔識嘅即係變傻嘅咁樣。 係啊，咪又係咁，叫尼龍繩，你咪又係綁住。 係啊，你一定呢啲尼龍就你嗰啲尼龍嘅。 係啊， 不過就真係適度、適當程度真係要控制下啦。 梗係要啦， 冇錯，因為呢啲分曬成個人類咧，咁啊，始終會對屋企人咧就唔係咁好嘅。 係啦，敗家啊嘛，所謂叫做。 好啦，講另外一樣嘢就係咧，我頭先同阿馬老師講航拍，佢依今日馬老師個。漂流教室都有少少关联呢样嘢， 我的题目就系、是、哦呵，我要飞往天上。下一句阵间话俾你听。 OK， 好啦，漂流教室十二点就出现吓，好，听紧就系风骚快完啦。先咧十二点嘅新闻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稍后翻嚟咧仲会有我哋嘅节目，有漂流教室啦，同埋片段人间。 一届同第十二届总统，佢喺1979年嘅军事政变后掌权。在1980年5月18日下令镇压光州民主运动，大约200人死亡。在1996年，全斗焕因为镇压光州民主运动和贪污等罪名被一审判处死刑，及后改判无期徒刑，到1997年12月获得赦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该区。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大约是15度左右，较昨日低3-4度。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天气清凉和干燥，今晚云层转薄，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99点，跌252点，成交金额713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7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9点，跌11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0.8跌13.6，阿里巴巴132.9跌4.2，盈富基金24.86跌2.4，恒腾网络4.05升1.15，美团266跌8蚊，斯摩尔国际46.55升5.65，京东集团354.8跌4.4，恒生中国企业89.82跌1蚊，药明生物100.8跌4.9，比亚迪股份314.2跌2.8。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92，英镑10.44，瑞士法郎8.359，澳元5.633，加元6.133，新西兰元5.406，欧元8.7572，每百日元对港元6.7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955。港金现价报16,820元，跌3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06美元，卖出1,809.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坏车咧，同埋一宗火警需要封路噶，喺九龙区介乎深水埗嘅桂林街至到南昌街嘅一段医局街啊，由于有火警关系啦，需要封闭，咁啊一大车多噶，介乎桂林街至到南昌街嘅一段医局街需要全线封闭啦，封咗一段嘅医局街，咁一带就比较车多。

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丰收快活呀！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好嚟到马老师嘅漂流教室，不通常系流多个漂嘅， 系啊，冇错， 流流地啊， 大家预咗啦， 真系， 系啊， 好，先嚟一个交个题目俾你哋先， 嚟， 啊哈，我要飞往天上，啊哈，我只机舞好下场， 得啦，可以唔讲啦。 听完啦已经， 系咪讲就航拍啦？ 系啦， 咁巧嘅， 系真系好巧啊！ 因为头先我睇， 次次你都系咁样。 咪后系啊， 讲咗一啲嘅叫做爱好啦。我话我有一次咧见到人哋喺度玩，咁但系咧佢就好陶醉啦。咁但系我自己就睇完就冇乜心去学啊，因为我觉得又系咁样，咪飞嚟飞去咪影啲嘢翻嚟就系咁咯。 咪好好玩， 即系中意玩遥控机啊，系咪啊？遥控船啊，我谂中意遥控嘅嘢就应该会中意玩航拍机。 同埋咧，航拍机咧分两大类别， 系一种玩嘅，一种拍嘢嘅。 有一种唔系，你当有一种就系、是、航拍啦，遥控啦，飞去边啦，然后又做嘢。另一种咧系竞速嘅，带住个 mon、 嗯。 就好似自己主观镜头，架、 啊、 飞机就 是、 咦咁样睇叫咁样谂，即系听落好叫玩， 刺激 但系好惊呢个， 好惊啊， 系啊， 但系呢个好好玩啊。 好恐怖喎、啊！即系带你总之嘅就 揸紧架飞机咁 样，见到啲乜嘢嘅话咧，你就可以睇到咯。 同埋通常都系室内黑掹掹， 哇， 有晒灯光效果， 咁、啊、你个 VR 啫， 系啊， 咪真系有只嘢飞紧出 真系啊，真系嘅飞紧。同埋呢一个咧、啊，已经成为2022年亚运会一个指定项目啦。香港都有香港队，但我话俾你 比赛嚟嘅呢个系 比赛嚟噶，正式已经、成为呢个电竞项目。 哇！ 香港等我话俾你听，缺乏女选手， 好、啊、严、啊啊、 重。 你谂住扮女人去玩， 系咪？你扮女人谂住过嚟 O K 喎。 马斯拉去玩系咪？ 赢咗都唔轻松啦，你。 我咪话咗唔得咯，做咩啫？ 赢咗都唔轻松啦，做乜咁嘅嘢咧？ 系 啦， 所以唔做呢样嘢。反正个水龙头坏咗咯。 系啊系啊， 俾水龙头滴坏咗。 冇所谓啊，马斯拉系 咪女选手咯？ 你个名叫马斯拉都几正。 系啊，马斯拉。 系啊，写到咁有个名系咪？ 我有 跟咗个奶字。 马斯拉啊，系啊，马斯拉啊。咁点啊？ 师奶好正啊！大把人恨咗，妒忌。 S E E 啊？ 师疏先， 师奶，师奶。 好，翻嚟航拍故事。 嗱， 系咪衰？ 关咩事啊？ 报咩名？ 都系关你噶啦、 啊， 都系关你 事。报咩名参加？不如咁啊 ？OK， 好，一意参加，我扮孕妇队。嗱，我唔今日唔讲呢个竞速机，今日讲传统嗰个航拍机。 系啊系啊。 我十年前喺 我加问一句啫，但你嗰啲竞速机咧系要喺啲，即系你话有晒设备，有 VR 设备先玩得嘛，唔系普通家庭可以玩。 系啊，梗系啦。 系啊，梗系啦。 系啊， 你呢度你撞到你都玩唔到噶，呢个咁大地方。 你唔好玩啦，喺个 office 嗰度玩航拍。 撞烂晒。 我唔明乜意思啊，即系你有 VR 嗰啲设备， 系啊，梗系啦，冇错，贵好多。 你普通航拍机就真系边度都玩得。 其实你讲紧呢一只嘅话，应该系似一个即系游戏。 是啊， 系嘛，系啊，系啊，冇错， 系 动漫啊，唔系动漫，其实讲紧一只电竞， 系 咧电竞项目嚟， 冇错，系已经系成为呢一个亚运会指定项目之一啦。 得啦，唔使重复。 今日唔讲呢啲， 好，航拍机， 李师奶，你讲四次啦。 我系李师奶。点啊，马师奶？ 整个师奶 group 都好啊。 好啊，我惊你啊。 呢个梁师奶， 梁师奶，同埋有马师奶，同埋李师奶。 好，一于系咁。 好， 今次咧我。讲个航拍机咧，其实响 你讲十年前啊，哇，喺你都好犀利， 十年前已经开始有啦。其实咧，由香港有啲人咧就去咗深圳，一路咁样搞嘅。而家其实航拍即系呢啲遥控机、航拍机咧。全国即系大陆咧、国内咧，已经系全世界 number one 嘅啦，好劲。 数量系嘛？ 质量、数量，好劲，已经系多好多用途啦。咁我起身点解接触咧？就 系 因为嗰阵时喺东莞做玩具厂，个老细就好中意研究呢啲嘢嘅。我咪话佢有机械人嘅， 系啊，冇错。 佢又想 做埋呢個航拍機， 係啊， 即係遙控嗰啲機仔，即係嗰陣時咧，羅 中葵係咪佢啊？即中葵 中葵中葵工作，打你間房望住你瞓覺嗰個啊 ，Mr. 中葵。 跟住你揾條褲笠住佢頭嗰、那個， 係 咪中鬼？ 係咪？佢好中意研究啲嘢。 其實中 國 人都 OK 嘅，我覺得。係 啊， 幫你趕鬼咁樣。 係喎、啊，仲、哎、可以整埋支電蚊香，啲有蚊飛埋嚟， 有蚊飛埋嚟拍嗰啲嘛可以。 中為趕蚊。 喂，呢啲多功能嘅真係某啲 purpose 啊，係啊，係啊，又得閒又。放啲濕氣出嚟， 幾好喎！每一節個買曬喎，係 啊， 仲、 啊、 可以擺埋啲人配喎， 加啲 喂，仲可以用香薰機咧， 香薰機完全係 啊, 啊， 哇！呢、 啊這 個真得，仲可以做針洗機， 針洗機都得， 有個位 水龍頭， 有個位 撳埋中圍嘅水龍頭， 係啦、啊，冇錯， 熱水又得，你洗 又得，又得，總之佢有窿嘅地方，你就接唔同嘅嘢出嚟啦。 喂，咁你睇到我插落佢耳仔度，你 發梗係要多功能啦、啊， 萬用中葵， 萬用中葵嘛， 又可以做呢個 CCTV， 佢對眼咧就係一個鏡頭， 冇錯啦， 即刻投產，即刻投產， 即刻投產， 跟住你有個 app 係咪啊？同中葵連線啊！問佢我屋企點啊？而家 喂呢個正喎， 即係佢變咗 Siri。 系啊，因为叮当叮当送外卖咧，中国人即刻跳落地下，跌跌跌跌， 冇错， 开门， 几型啊！有啲 都 系 吸尘机人， 佢倾嘅就系、是、喂中国 人，咩事？ 我讲你喂 Siri， 其实而家点解成日都咁样嘅？以前以前唔系咁 hea 噶， 佢有噶，佢有咁样嘅，即系代表佢有佢听到你讲噶啦。咁你想点样啊？喂中国人，咁你想佢点样咁应点样应你啊？咩事？讲唔系？我觉得佢应该讲。 钟馗在此， 系啊，佢就喂 Siri， 在下钟馗， 咩事、 哎？我就觉得佢应该系讲， 系 你问佢嘅时候，佢认啲 啊 嘛， 系 咪？咁佢我嗱我白痴啊吓，我就会喂钟馗， 咩事？ 唔系唔使 唔使啊， 系啊，阿直头就系 咩事？ 系啊，我就喂钟馗， 咩事？ 我觉得应该系喂，唔系应该系话即系喂钟馗，跟住咧佢就讲， 系 好型一个字， 系 咁样应你啊，讲 英文版， 跟住佢就帮你搞啦，就 系定四四 talk， 好继续。 好啦， 讲呢个机械人，因为嗰个老板咧好中意玩呢啲嘢嘅，佢今年都六十啦，但系佢自细中意研究啲电子啊，即系佢嗰啲以前读嗰啲。 小 P-boy 啊，應該都係。我意思係你中意玩嘅咯。我做電子嘅。 係啊，佢就叫我喂買部翻嚟玩啦，然後又因為我自己嗰個工廠好大啊嘛， 拆散佢咯， 拆散 佢裏面有啲咩？ 冇錯，一定係咁樣樣。就開始玩啦。嗰陣時咧就工廠冇嘢做啦，日日坐監咁樣，因為封閉式嘅一個工廠，咁我就佢又教我玩，我又一齊玩，真係幾好玩嘅喎，飛上去天空，因為嗰陣時好渣嘅，即係十年前。 飞得唔高又飞得唔远啊嘛， 系啦， 又快冇电， 风咁啊跌咗落嚟， 系啊， 又烂咗啦， 系啊，咪正咯，跟住又再买， 又再买。 我嗰时听人哋讲唔少噶， 系啊， 因为你要试噶嘛， 系啊， 你唔知佢可以飞到几远噶嘛，你咪狂飞。 我试过买一只咧，唔系河北走咁控制嗰啲细细只嗰啲咧，好难控制噶，其实 嗰啲唔 佢乱飞廿四， 系啊，嗰啲电子嘢唔得噶， 好易受到干扰。 系啊，同埋隔篱如果有个人玩咧，佢劲过你咧，你嗰个就不受控制 啦，系啊，发癫噶啦，乱咁转咁样， 发脾气。 系 咯，咁跟住咧，而家咧发展得越嚟越犀利。 嗯， 我记得我2017年咁上下2017、2018咧，已经有香港人原本由深圳嗰度咧就搬咗个总部就去咗广州。 嗯哼。 亦都加埋啲國 就開發呢啲航拍， 再做啲另外一種啦。佢已經去到係無人駕駛嘅消防機， 救 火 啊， 係啦。佢我親自去睇過，就升上去。 佢孭住啲水啊， 係啊。 哇， 咁 咪 又好重咯， 係 啊，負重得，因為佢四個翼喺度啊，就唔係一個直升機，即係你。 但你問題係佢唔可以攞太多水啊嘛。 可以，人都載到啦，小姐。 咁犀利 咩啊？ 系啊， 我仲系停留喺嗰啲即系四只咁样。 唔系啦， 佢而家讲紧消防机， 好大只啦。 我明你讲紧啲乜嘢啦。 即系同一个原理啦，已经系有消防机啦。佢孭六个嗰啲灭火弹，射入去，跟住灭火，好好玩。我睇过佢示范俾我睇咧，真系好。 你会觉得好兴奋， 好先进啊！ 系啊， 佢示范，佢唔系真系喺火灾里面示范嘛？ 火即系有动，好似消防局咁样， 系啦， 即 系 有啲火喺度， 跟住就用呢啲无人机， 然后架机咧 睇佢准唔准射， 升上去，跟住咧佢有个镜头即刻 detect 到啊，嗰度 有 火， 有火啦，有热气 咁样喷，好好玩，好好玩 ，OK， 超好玩， 救山火最好啲， 有呢啲咁样危险嘅， 冇错， 任务嘅时候就佢哋嚟啦嘛， 系啊，急救人啊，好有用。咁、有一次咧，我就有个朋友送咗一部几先进嘅俾我， 俾你啊， 系啊，送 救火机啊， 唔系救火机，普通嗰啲航拍机俾我，俾我自己玩。 几大只啊？你嗰只系？ 都 普通一只，我哋见到 成个 Visa 咁大嘅， 系啦，但系都系四个螺旋嘅， 螺旋 嘅，系即系四个摩打，咁就响。嗰啲即係大馬跳舞嗰啲廣場嗰度， 哇！拍佢哋好正啊，我覺得係咪？ 你講香港定東莞啊？ 梗係東莞啦。 大馬跳舞廣場， 係啊！咁你咪知係咩廣場咯？ 跟住 咁就升上去啦。跟住 啲大媽好開心咩？ 係啊！啲大媽開始開心咯喎！ 咦！影我哋啊！影我哋啊！ 因為咧下邊咧有個 mon 喺度睇啊嘛，我同朋友一齊玩嘅，因為一個人唔好玩嘅。咁跟住咧。啲大媽裝嚇跳下、啊、跳下、啊、跳咗、啊、過嚟喎，見到 我 媽， 係 啦，見到啊，跟住揮手啦，連文揮揮手啦，跟住佢哋又真係揮手，好開心，跟住大媽擁埋嚟啦，咧嗱嗱有一樣講明先，其實咧玩航拍機，國內好、香港好、全世界都好，有啲守則嘅，例如你要保護人哋嘅私隱，有啲人哋屋企你唔係能夠影嘅。即係有曬啲乜規矩喺度， 梗係啦，人哋屋企做緊啲咩，未必想你知噶嘛，係咪？ 咁因為咧喺個廣場有啲大媽喺度，哇，可唔可以飛上去十樓睇我屋企啊？ 邀你哋啊？ 係啊，冇咯，即係佢同意啊嘛。我話係咪真係住十樓啊？隔離嗰啲師奶，哎呀，佢真係住十樓， 好危險喎！可升到上我老公原來 喺屋企，真係啊！可唔可以唔好開走啊？ 我突然之間有個 picture 嚟啊！嗰個師奶好興奮噶，係啊，哇！即係成 住呢棟啫， 係啊， 指住個窗口， 係啦，可唔可以飛上去睇下？ 我屋企，我話你巴閉， 係啦， 唔係咁啊， 誒，大家開翻，唔係呢層，唔係呢層，嗰啲，係啦，我下個廳啊，哇，好靚啊，我廳啊，跟住隔離嘅主人房啊，飛過去睇下咯，哎，好啊， 就去咗主人房嗰邊啦。 咦？點解有兩個人？你想到个画面、啊， 当然啦， 真系噶， 真系啊！ 但系佢老婆喺面跳大妈舞，佢喺上面搞啊，唔系啩？ 我唔知啦，嗰啲嘢，总之就即刻变晒颜色，抢咗我个遥控。即系你明明去嗰种肉紧啊，系啊， 佢咪想将我个机撞落。 跟住即系想可唔可以入去？我话唔得啦，睇系。即係如果係就走啦，跟住攞落嚟啦，佢好興，成班大媽一齊， 唔敢出聲啦。 咩唔敢出聲？衝 上去啦， 梗 係。 但呢個老公真係好曳喎，同埋好利用少少時間，佢都要用埋。 咁可能佢只係需要少少時間。 佢可唔可以咁講嘅就係佢好唔好彩？佢真係好唔好彩，佢遇到你係嗰度放呢一個。 都唔係㗎，或者佢 都冇事啊。 就算唔係航拍，佢老婆忽然間肚痛上翻去咧，你明唔明啊？ 跟住你另一件事啦，但係問題係我導致㗎嘛呢件事，係啊。跟住衝咗上去，跟住鬧完一輪啦。咁呢個時候我梗係執嘢走啦，仲喺度做乜鬼啊？跟住佢。冲住我，个阿叔冲埋落嚟，边个影我？ 哇、你死啦！ 你明唔明啊？ 真系唔得噶！ 佢反翻转头闹啊！边个影我？即系嗰啲水批喎，水批喎。跟住啲事咧又即刻指示我 啦！呢個四眼仔啊， 係啊，我哋好誠實噶，我哋話俾 呢個四眼仔啊， 都係佢啊， 佢啊，打佢啦！ 跟住佢話個機咧。我话冇喺度啊，我唔知飞咗去边啊。佢冇理由嘅，你呢啲咁嘅机去咗边？点都唔讲啦，因为好贵咁嗰只机。跟住嗰啲师奶咧，跟住冇几耐我见到后扰人之际咧，有一个女人即系裙底裤甩咁样，准备又走啦。跟住嗰班师奶又发现佢啦，总之系乱成一团糟啦。但系咧，我只飞机去咗边咧，真系唔知去咗边。 真系冇咗啊！ 唔知去咗边啊！ 因为飞机都好惊啊，因为我咁耐以嚟咁，其实我跟呢个专业咁耐，我都冇见过呢啲嘢，我就好惊。 真系当下 乱飞， 揞住自己只眼咧，遇到乜嘢？ 报警揾翻佢啊！ 我唔想睇呢啲，我唔想睇。 系啊，好惊啊！ 但系嗰次你发现嗰啲嘢咧，真系好震撼，一路睇住个 mon。 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

因应新冠疫情影响，相信有不少仍然留在内地工作或读书的港人难以亲身返港投票，因此作出今次安排，今个星期内会公布详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食物及卫生局将公布下一个两周社交距离及特定处所营运条件的措施，有关手机应用程式安心出行更加广泛应用将会稍后公布。林郑月娥出席行会前表示，让内地港人在边境管制站投票的安排是一次性，而且纯粹是便利措施，强调今次安排与提升投票率无关，亦都相信内地港人的投票率不会影响得到很多。他又说，政府并没有就立法会选举提出要以综合投票率计算，亦都反对有任何改变，尤其在完善选举制度后首场大型的立法会选举，应该采用沿用市民接受的方法。而市民认为不好的地方，例如欠缺关爱队等等，就作出改善。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达到通关不一定所有措施要同内地一样，例如强检措施本港做得不错，亦有效防止产生大群组的爆发，但他估计内地对本港机场的措施有些担心。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他认为本港的前线管理人员应该了解内地机场的流程安排和处理航班的细节，再就这些原则按本港实际情况有效执行。另外，对于富豪机场酒店有两名今个月抵港检疫的住客确诊，专家表示使用气阀口罩的患者是源头个案。何柏良指出，这类口罩主要用作防尘，将尘粒阻隔，而不是用作医疗和防疫。使用这些口罩如果带有病毒，会集中在呼气口喷出，研究亦都证明会喷得较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天气清凉和干燥，今晚云层转薄，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98点，跌252点，成交金额719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7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9点，跌1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81蚊，跌13.4；阿里巴巴132.9，跌4.2；盈富基金24.86，跌2.4。恒腾网络4.01，升1.11；美团265.8，跌8.2；芝摩尔国际46.5，升5.6；京东集团354.6，跌4.6；恒生中国企业89.82，跌1蚊；药明生物100.8，跌4.9；比亚迪股份314.6，跌2.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2，日元115.13，瑞士法郎0.933。加元1.271，人民币6.386，英镑兑美元1.339，欧元兑美元1.124，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693。港金现价报16,820蚊，跌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26美元，卖出1,80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你日日只系喺田嗰度帮老豆手，冇啲自己嘅生活唔得噶喎。 唔系啊，帮手耕田咪我生活咯，好开心啊！ 傻仔，唔通就咁就耕田耕一世咩？你大个仔都要成家立室噶啦。 呢啲啊，迟啲先讲啦。 迟啲，迟啲，迟到几时啊？你唔细噶啦。阿爸都好恨饮杯新抱茶噶，诶，有冇中意个女仔啊？唔怕话俾阿爸知喎。 哎呀，冇啊，边个会有人中意我啲咁嘅粗人啫？ 诶，耕田好失礼人咩？当年我都好似你咁谂，吓，点知又俾我揾到个好似你阿妈咁，唔嫌我穷，又肯同我挨嘅女仔，两公婆有粥食粥，有饭食饭，咁就跟我一世啦。虽然冇乜享到清福，但系总算靠自己一双手养第一家三口，冇穿冇烂。 阿妈真系从来都冇怨过一句辛苦噶，嗬。落完田咧，仲要翻屋企煮饭俾我哋食。 唉，你阿妈真系唔话得噶啦，而家咧就睇你噶啦，快啲娶翻个人翻嚟照顾下你。阿爸就交晒啲嘢俾你，阿妈在天之灵。都觉得安慰啦。 大约一个月之后咧，阿二表姐介绍咗隔篱村一个姊妹俾我识，话佢好乖、好斯文，而且到咗适婚年龄仲未嫁得出，因为佢细个时候咧患咗小儿麻痹症，好翻之后咧行路拐下拐下，俾人哋嫌弃啊。由细到大咧，呢个女仔话都好静嘅，唔系好出声。难得阿爸咧啊，好中意佢，仲请佢翻嚟屋企食饭，正式介绍俾我识添。 你叫做咩名啊？ 我叫做阿兰。 阿兰啊，呢个我个仔阿俊啊。 系。 你两个做咩停晒手？起快起快！ 哦，阿爸食饭，阿爸食饭。 阿俊啊，人哋过门都系客，夹嚿餸俾人啦。 哦， 唔该。 哎呀，你夹条葱俾人做咩啫？夹嚿猪肉俾人先啱噶嘛。 嗱， 唉，你睇下你手都尽晒，失礼人啊！阿兰啊！阿俊呢，佢从未同女仔拖过手仔噶，冇咩经验，你唔好介意啊！ 你做咩讲埋啲咁嘅嘢俾人听啫？ 阿爸有讲错咩？做咩啊？怕丑啊？成块面都红晒。 讲做咩啫？ 我个仔咁怕丑啊！你又唔中意讲嘢，睇嚟真系天生一对、啊。阿兰啊，如果你真系唔嫌弃，多啲过嚟玩下，培养感情，咁之后。看你哋自己努力啦吓， 阿爸食饭唔好讲呢啲嘢啦。 喂，人哋女仔人家咁远嚟揾你，唔啱身份噶。嗱，一阵食完饭，阿俊你踩单车送人哋翻屋企啊。以后咧要管接管送，咁样先有诚意噶，知唔知啊？ 知啦。嗰晚呢，我送阿兰翻屋企，佢落咗单车之后，好细声咁同我讲咗一声： 唔该，俊哥。 佢块面红晒咁望住地下个样，啊！我嗰晚都瞓唔着，谂起咧个心就喺度咁乱跳。我同阿兰嘅发展呢？好似顺水推舟咁样，有阿爸支持就更加名正言顺。阿兰做完屋企嘅家头细务咧，就会过嚟我呢块田度帮手，有时就会特登做啲好食嘅茶果带俾我哋。每次见到佢，哇，阿爸开心到不得了啊，笑到见牙唔见眼添啊！ 阿兰啊，你啲萝卜茶果咧真系好食，啲手势啊拍得住阿俊妈。喂，阿俊，你咪净系挂住食先得噶。嗱，问你，你哋两个究竟行成点啊？ 咩点啊？ 有冇打算快啲拉埋天窗？ 等我快啲饮杯辛苦茶。我惊我等唔得太耐啊！ 叔叔，你会长命百岁噶。 乖乖，不过咁，迟啲要改口，唔好叫叔叔、啊，斯斯叔叔有咩好听啊？ 阿爸，你真系咁好笑，斯斯叔叔。 阿兰，叫声阿爸啦。 阿爸。 阿爸成日讲，男人要顶天立地，要有承担。好似阿兰呢啲咁好嘅女仔咧，要好好珍惜，一定要正正经经俾人哋一个名分。但我总觉得大家咁后生，唔使咁仓促去办喜事啊。唉，冇谂过，老人家嘅灵感有时真系解释唔到。好多时我哋以为仲有大把时间。但对于听日会发生啲咩事，真系冇人可以预测。嗰日阿爸一早食完呢个早饭就落田，同平时都冇咩特别咯。我隐约仲听到佢唱起阿妈生前好喜欢嘅歌。今日阿爸心情好靓，就好似个天气咁样。但突然之间，阿谷上气不接下气咁走埋我面前话。做咩？做咩？咩事啊？ 叔叔佢 阿爸咩事啊？阿爸咩事啊？ 出咗事啊！ 吓！我真系接受唔到啊！我真系估唔到阿爸咁样走咗，点解会咁？以后我点算？ 帮叔叔照顾好块田。听叔叔话， 我应该听佢讲，早啲同你结婚，等可以圆咗佢嘅心愿。 唔结婚唔紧要，希望俊哥你要好似叔叔咁善解人意，从来都唔会睇唔起人。佢系唯一一个老人家唔嫌弃我行路唔方便，仲俾佢个仔同我来往。 系， 仲要你一定要用单车接送我。唔想我拐下拐下过嚟揾你俾人笑，我真系好多谢佢咁为我着想。 阿爸系好好人噶， 耕耕下田就咁走咗，系叔叔最大嘅福气。 阿兰跟住我嘅日子都唔系一帆风顺，有人喺背后话佢唔知丑，送上门。有人话佢未过门就吓死咗个老爷，几难听嘅说话都有。不过阿兰冇理佢哋，佢好坚强。佢索性搬埋过嚟住。佢仲话： 横掂我做乜嘢？佢哋都为我背后讲我坏话噶啦，我唔理得咁多啦。 你谂清楚噶啦，阿爸走咗要守丧，冇咁快可以。 我谂得好清楚，从叫佢一声阿爸开始。我已经是你们李家的人。 我们都不理那些闲言闲语了，我们的生活真是相敬如宾，好合得来的。所有家头细务阿兰都一手包办，还会帮手落田煮三餐，照顾得我无微不至，真的可以说任劳任怨，毫无怨言。我经常想，如果阿爸在天之灵知道咧，一定觉得好安慰啫。或者佢会闹我， 阿兰太辛苦啦，大热天时正时分要休息下，对眼唔好噶。 落雨打风嘅时候，佢唔理情况几恶劣，去填到收割，将损失减到最少。佢成日都话， 每一棵菜辛辛苦苦咁样种出嚟，都系我哋嘅心血，唔可以白白就咁冇咗噶。 有时我都担心佢咁样挨身体会唔会有事呢？ 不经不觉，我同阿俊结婚已经五年，但系一路都冇 B B。虽然俊哥冇讲，但我就想知道佢究竟点谂。如果我冇得生，唔可以帮李家添个后代，咁点算啊？ 嘿，冇小朋友唔紧要， 天意嚟嘅啫嘛。 俊哥，不如你揾个人帮你生，我唔介意。 嗯，除非我同你一齐，如果唔系我唔会要噶。嗱，唔好再讲呢啲啊，知唔知啊？再过一个星期咧就新年啦。今年咧，我专登托人买咗一匹花布送俾阿兰，等佢做一件棉盒过年。阿兰，你睇下，你过嚟睇下，中唔中意啊？ 乜嘢啊？ 你系买俾你嘅花布啊？中唔中意啊？嗱，呢种花靓唔靓啊？特登买俾你做新衫噶，靓唔靓啊？ 靓。 做咩啊？你做咩？你唔中意啊？你做咩喊啊？ 俊哥， 咩事啊？ 我对眼半年前其实已经开始有事。 吓、啊！ 我偷偷地去睇医生。医生说我的视力会慢慢衰退、直至到一日我会看不到东西、 啊、看不到东西为什么为什么无端端这样我很担心我不想阿兰再有什么事我不让他落田家头细务我来做他等我好像以前他照顾我这样照顾他不过我都知道佢好唔开心，有时黄昏嘅时候翻到屋企，见佢一个人孤零零咁坐喺黑掹掹嘅房里边，我好心痛，我觉得有一种讲唔出嘅心酸。 虽然我开始睇唔到嘢，但系我仲感受到俊哥嘅动静，响开头。他一个礼拜会出去一晚，之后几乎晚晚都会出去。一个男人的需要，我明白的。我更加明白的是，我根本无资格阻止他，找同我以外的另外一个人生。你回来了、 啊、做什么还不睡、啊、 等你咯、 嗯、 我有些事想跟你说你以后都不用夜晚静鸡鸡出去你晚晚出去做什么我明白 的你真的知道我每晚出去做什么 我知道我不介意 好你跟我来 你每晚就是来这里。 嗯是啊。我这边晚晚就是你后生这里。 来做什么、啊、 做什么种花给你。 我又看不到。 看不到不紧要。花有香味的嘛。嗱这些花全部都是我种来送给你。你问下喜不喜欢。 找个荒岛，向未来避开生活中那些苦恼。如冬天欠电脑，双手拥抱可跟天对赌。无论有几高，就如绝路，隔绝尘俗，只想要跟你可终老。来过窗那地图，不需毫步都只想你好。共你沿途来爬天梯，不用忌讳，送上流言全捍卫。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失去我一切，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里，谁理登不登对，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水。几多对，能悟到几多精髓，能走下去，竭力也要为爱尽瘁，抱紧一生未过去。前方。到悬崖或海边也许永不知道，能相拥到白头一起偕老不紧